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9月16号星期五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贵雅。选战倒数71天，张善政他逃避已久的研究报告抄袭的这个问题，今天农委会出面来说明，比对之后发现说3年5736万21篇的报告，其中有6篇高度的重叠，9月30号请当事人提供书面的说明。张善政就不能再讲说啊，我是有想要对外说明，但是没有时间表。时间表这个部分呢，农委会帮你定出来，必须要好好的说明。而另外是国民党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灵感，王鸿薇就指控说绿营在北市选战当中会做负面攻击，然后他们其实也写出了一个剧本，说会有四部曲。那第一个呢，是会把蒋万安过去在选立委的时候影射过蒋万安有绯闻的旧闻，说会拿出来重炒。第二个说会打居住正义牌，会攻击蒋万安是特权啊、住豪宅等等的。那为什么国民党可以这么具体的指出说敌营准备攻击的方向，是因为有什么样的风声呢？还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曹新成董事长他认为说没算计党不分蓝绿都要誓言要保护台湾，也就是现在有民间团体在发起的不投降承诺书，邀请了一些政治人物来签署。但没想到是蒋万安他说没有人会投降啊，为什么要签呢？我是觉得签这个东西很白痴啦。蒋万安忘记说蓝营有无私怀门，这个曾经是附中去听讯。那既然说蒋万安这么认同，那为什么会不敢签？最后我们来看的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罗斯有一个这个前线的指挥官，他说乌克兰战争将会持续到俄罗斯彻底的败北为止，俄军今嘛已经输啊，剩下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稍后我们来关心最新的战况。先来介绍今天来宾，首先欢迎的是知识媒体人钟年晃。 贵爷好，大家好。 接着欢迎备役陆军少将于北辰于将军。 贵爷好，大家好。 好，欢迎国民党的前青年部的副主任詹维元。 贵爷好，大家好。 左手边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昭，宇昭老师。 贵爷好，大家晚安。 好，欢迎民党立委苏巧慧。 贵爷好，大家晚安。 接着欢迎的是前台中市的新闻局长卓冠廷。 贵爷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稍后还有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成，国成老师会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台北市长的选战当中，蒋万安阵营现在打出的是预防针，他就说这个绿营的指控啊，会有各式各样的，会有抹黑、抹黄、抹红等等等。当然，他们怕的是说寇寇姐打蒋万安的力道太强了。但是有一点奇怪的是，这阵子被各种脏水泼到身上的，明明就是陈时中啊，为什么蒋万安突然打起了悲情牌？我们一起来看。 我愿意在2000年6月底跟黄美伦办妥离婚手续，是张孝炎。这个就是这个是金华饭店的 变迁， 饭店里的变迁纸。 媒体人周玉蔻在连两天发脸书杠上蒋万安后，15号晚间在节目中大谈蒋万安父亲蒋孝炎当年饭店丑闻，还再一次曝光纸条内容，连蒋万安自己也卷入。 你千万不要没事找单身的女记者去看电影， 含沙射影的方式，然后来进行这样的操作，没有的事情都说得煞有其事，选举一到就用这样的方式，民进党好像不抹黑、不抹红、不抹黄，不造谣就不会选举一样。 蒋万安反击说，抹黄抹黑是民进党选举招数。随着投票日逼近，不止父亲的往事被搬出，蒋万安过去的言行也被一一检视。 刚刚你有听到吗？蒋万安他特别要讲什么他说用正面的方式好好的来讲清楚，不要用影射的方式，非常的隐晦的方式来说。民进党好像不会抹黑、不抹红、不抹黄、不造谣就不会选举一样。将军，我们刚刚前面看到是寇姐针对这个事情他有他的见解嘛，而且他翻出来啊 ,1999 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是他爸爸的这个绯闻的部分嘛。可是蒋万安他你前面这句我觉得 OK 我是候选人，那你冲着我来，不要针对我的家人不要攻击我太太或小孩有事就对着我，这 OK。 可是后面他把寇姐跟民进党是扣在一起的。来，我请教你现在这个蓝营这边感觉已经，我是觉得蒋万安有点惊啦，略略害怕说这个寇姐到时候是不是会爆出其他想象不到的事情，你怎么样来看？ 我觉得蒋万安不用担心，那是一定会爆出来的。因为寇姐昨天第一时间就讲说， 五六零年代国民党一党独大，地方选举荒腔走板，买票加 你把我打成绿营的侧翼，我很不高兴，我是独立自主的媒体人。所以他就打到他的就打到了寇姐的那个最不开心的地方，说你把我 我是谁的侧翼，我从来不当谁的侧翼，我只说真相。 那对我是一种羞辱，对吧？ 对，对我是一种羞辱。他很生气。那么蒋万其实昨天的第一时间什么抹黑抹黄泼脏水，我觉得这大可不用讲。为什么讲？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父母再如何都是你的父母。你可以讲那是我父亲的事，那么这个事情是我在选举，不是我父亲选举。那么我父亲以前的事情我不否认，我也不做任何的回应，因为不是他在选举，这样就很漂亮了嘛。其实如果他这样子讲，说句实话，寇姐也不会再追下去。寇姐昨天有讲哦，如果你没有说我抹黑抹黄什么的，我不会再去把这个事情给你讲清楚。因为你说我抹黑抹黄，那是你逼得我把事情讲清楚。因为如果我不讲清楚，好像真的我在泼脏水。那么这件事情都有凭有据嘛，那个纸条是真的嘛，那个金华饭店的那个便条纸是真的啊。连当时他的父亲也承认那是他写的，没有错无误。那至于这样子，你说人家 在不正常的状态下写出了那一张便条纸， 对对对，那不正常是什么样不正常？我们因为无法还原现场，在现场的大概也没有人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在军中，所以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这回事。 搞不好晃哥的这个辈分比较高，他等一下可以进一步。 我承认我有跑到这个学 校。对，所以一时半会儿哈，他那一个回应就等于说他自己把这把火点起来了，本来这把火是烧不起来的。那么我相信今天、明天、后天会有更多的连续剧出来，因为听说昨天的收视率非常高， 因为超级高的， 大家都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来的，到底，而且最主要是对于 DNA 这个事情，本来大家已经不在乎了，因为这样大家对 DNA 真的很在乎，不是在乎蒋万的 DNA， 因为蒋万绝对是他父亲亲生的没有错，而是他亲生的父亲如何用那种黑羊不是羊，他证明了黑羊不是羊，但是他连羊都不是，他是一个赤兔马，他是如何把这个变成这种奇怪的哲学哦？其实年轻人在各个场合上讨论的非常厉害，原来只要我证明我不是他的朋友，我就可以变成皇帝，有这种事吗？对不对？这次是完全没有办法证实的一个事件，所以昨天那个事情讲的大家是真的津津乐道，每个人都在注视。那么讲完，这是谁点起这把火？你根本不需要去做这种回应，什么抹黑抹黄，就很简单，人不能选择父母，父母做的事情我们不予评论，但是是我在选举，就这样就好了。 因为他讲抹这件事，你表示说不是事实嘛？ 对， 所以就会激发寇姐说：“哎，啊，都是熟悉的啊，黑当真那毛招贵新闻啊，而且又有人从什么原治大学传真来那一张纸嘛。” 是的，是的，而且寇姐当时她是写过她父亲跟张雅若的书，而且这些书是亲自到了对岸的中国去做考究、去做查访的，里面还有很多的典故，所以。寇姐就讲说我没有骗人啊，他就说我没有骗人啊，这一切很多还是你父亲授权我去采访的、去认证的，那怎么变成我曾经帮你们平反了很多事，写出了很多内涵，你却说我是在瞎造，我是在骗人？因为你这对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讲，这是极大的侮辱。我没有捏造，如果说哦，那我从此就不再回了，你说我抹黄抹黑泼脏水，我就不再回了，好像是寇姐是说我这么多年来我的媒体人生涯、我的新闻生涯，我好像都在捏造事实一般，所以是你逼着资深的媒体人寇姐，他必须要捍卫他的清白， 把他的资料库通通 对他必须要捍卫他的清白。所以我觉得剩下70天的选举了，这怎么会有人用这么大的赌注来换这件事？而且这件事情很简单的，那是你爸爸的事，那不是你的事。不是时常蒋万都是以他的父亲、以他的祖父为荣吗？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反而你好像对这个事情避而不谈，甚至认为是泼脏水？所以这件事情如果继续燃烧下去，我觉得蒋万很简单，就是道个歉，对不起，我失言了。对媒体人、对寇姐来讲，我没有任何意义。 他不可能会这样认输的啦，他会继续下去。哇， 那就 蒋万安的 大家的连续剧八点档。 他会打阿中来出气啦。 这没有用啊，这跟阿中没有关系啊，因为那张字条不是阿中写的、 啊。他要转移焦点嘛，对啊，所以他最近又说要去告阿中渎职等等的。 对，那可是阿中人家又不是吃素嘛，就回你啦，说你要告你一年前不告，连青蓝的这个政论评论者都讲啦，一年前就该告啦，那你在吃饭吗？你在睡觉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你不要哈，这个剪不断理还乱。 来晃哥，说坦白的，我刚说你说这样我聊不下去哦。1999年的事情啦齁，我其实我 从这个就是蒋孝严，我认识从电视上认识齁，我是从他立委开始的，所以那之前的我是非常模糊，因为还是一个学生嘛齁，也还没有上大学，所以我其实有点不太知道说那个过程跟状况。那但是我觉得主要是你说抹东抹西就都不是事实，所以寇姐被击到了。那翻出来的这一些资料齁，你去当中那里比较参与其中，那你再帮我们分享一下其中的细节。 其实我觉得蒋万安真的触怒寇姐一句话是说把他打成民进党啦，因为寇姐这辈子没有加入过民进党，我想在他的余生应该也不会加入民进党，所以你把他扯成民进党没有道理啊。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看到民进党任何一个人齁去讲蒋万安这件事情嘛，对不对？好，那蒋万安可能就很无辜啊，我选举人干嘛把我爸爸的事情扯出来。其实蒋万安我觉得你自己要去想清楚，是因为你一直打着蒋家的招牌。 对啊，他而且他不是还有那个什么关东旗那一类的 事情，对，没错， 跟这个蒋， 你如果不打着蒋家的招牌，其实我们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也同意你爸爸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阿妈的事情，你阿公的事情跟你也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人不能选择父母。但是是因为你要打着蒋家的招牌，那你不能说我只要蒋家的光环，对于蒋家历史过去那段历史可能存在的比较黑暗的那一面你都通通讲跟我无关，然后人家去讨论这段历史的时候你就讲说是叫抹黑抹红，我觉得这个没有道理齁。这些事干不跟后康的李龙被迪亚派康和龙盖里伯关黑齁。好，那寇姐的确写过蒋经国与张亚若这本书，那这本书他是亲自到江西赣州去采访，而且有采访当地的人，所以这本书他最后并没有做成百分之百结论说张亚若就一定是蒋经国的情妇，但是从各种迹象显示我们是可以判断。后来是谁证实这件事情？蒋万安，我告诉你是你爸爸，因为你爸爸他改姓蒋嘛，所以你就证明了张亚若的确是蒋经国的情妇嘛。如果你爸爸不是张亚若跟蒋经国生的，那他凭什么改姓蒋？除非你要告诉我你爸爸当时改姓蒋是乱搞一通。那事实上这一段也有一个历史啊，因为他们是双胞胎，张孝慈跟张孝严。张孝慈原本是东吴大学校长，在张孝慈后来英年早逝、他后来去中国开会，在路上因为这个生病，张孝慈是不愿意改姓蒋的哦、他认为说我从小是妈妈把我带到，我姓张哦，我觉得我对得起妈妈，所以后来好，蒋孝严我不晓得他为了什么他的个人利益，他要去改姓。刚刚寇姐讲那段事，其实我要帮当时这个字条的，就大家外界传言的那个女主角哦，我真的要帮她讲句话，真的不是她，真的不是她，就是说大家传言中的所谓的绯闻的女主角，很多年来大家都传说是这个人，但是真的不是她，我们当时就知道真的不是她。可是因为当时你知道媒体的生态不像现在，所以当时很多的报道其实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是被压下来的、 对，有人压下来，但是也有一点点误导， 故意放不同的，对，放错误的方向、那当时有两个证据，一个证据是这个纸条，另外一个证据是蒋孝严当时当总统府秘书长，因为你进出总统府会客，比如说我今天要进去找总统府秘书长，我一定要在访客的来宾上面要签名，总统府他的相关的安全人也会有进出的记录，那的确进出的记录里面是有一个名字的。那这个你是赖不了账，因为这个新闻当年我们都跑过，这个你赖不了账。好，今天讲这些事情并不是说要去讲蒋万安怎么样，我再强调你跟你爸爸没有关系，可是呢今天是你自己一直在强调你的 DNA， 强调你姓蒋，所以让大家会检讨嘛。然后你如果要去激怒寇姐的话，我建议你打个电话问一下严宽恒啦、看看最后下场是什么嘛，对不对？你打电话问一下严宽恒嘛，看看下场是什么嘛。就是说，不是说他很凶，你不可以激怒他，而是说我认识，因为那个时候2000年的时候，我正好跟寇姐在同一家媒体服务，从99年到2000年，那时候他是我的长官啊、所以我对他的行事风格其实我非常的了解。就你他会有那种追根究底的精神。那好，你今天先用这种打预防针的方式。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场选举本来就没有要抹黑、要抹黄、要抹红，反而我觉得是你们一直在对陈时中泼脏水。我之前讲过，我说今年台北市长选举好像走怀旧风，原本讨论去年疫苗的事情，大家已经觉得说，哇，怎么去年是来讲，没想到现在讲到30年前的事情，我觉得是还不晓得干什么。当然哈，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凸显我们这种资深记者的价值，忧的是那、怎么在讨论30年前的事情，我们现在不是要讨论未来四年谁当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台北市会变成什么样子吗？那好，就如果要谈历史的话，我就讲完，其实现在台面上很多人都可以奉陪啦，大家 包括我所知道，我啦、陈东豪啦、王瑞德啦，我们当时都跑过类似的新闻啦、不会没有人忘，不会没有人记得真相。但是我是建议蒋万安啦，你没有必要用这种学韩国语什么打预防针，什么我有小三啊，怎么样怎么样齁、没有人对你的爸爸的事情有兴趣，但是如果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事情、那就要经得起检验咯。 对，好，来，我们进一步看齁，因为蒋万安他讲的就是比较笼统啊，不要抹黑抹黄抹红这一个部分，但是王宏威出来开记者会，他讲的就也比较有细节了齁、还要攻防的点啊，有四部曲。那我要请教委员啦齁，来，我们看第一道，说蒋万安选立委的时候就已经有影射过有绯闻的这个旧闻会虫草。那时候有影射过，我现在发现我的资料库不太一样。 对，委员比较清楚。 对，委员等一下可以帮我补充说明一下齁。那说第二道菜啦，是要打居住正义齁，说这个攻击蒋万安用特权啦、有住豪宅的这个部分。第三道说会攻击蒋万安在美国的相关的经验。第四道呢是蒋万安的身世之谜。好，然后他说时间点可能就落在选前的一个月齁，最有可能来发动攻击。那我们看陈时中有说法齁，因为大家会问说，有吗有吗，你们绿营啊或是陈时中竞选总部真的有这个打蒋四部曲吗？来，阿中部长讲说，我们竞总没有这样的考量，绿营对于蒋万安最多的批评就是你的历练、你的经验还有你的训练不足的部分，那都是需要选民来检验的那一块嘛。好，阿来威玩啦，我要请稿姐，你们这样子的情报交流里面，绿营有没有打蒋万安的四大菜，有没有这回事？ 说实在的，要不是今天王宏威讲出来说蒋万安有豪宅，我还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原来蒋万安住的房子可能还不错，现在这样我还蛮有兴趣去看一下 想要知道说住在哪里，然后房子是什么样的这个规 模。毕竟我也是一般人啊，我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我也是会有一点好奇心啊。那但是当然将心比心嘛，就是我们都经历过选战，我们都知道说选战的时候最想要讨论什么，展现正面啊，最不想要被人家挖什么，比如说家人，这个我完全可以同意啊。可是刚刚晃哥齁、讲那么这资深记者齁、可以把这前面都讲出来，这个真的是太了不起。像我们呢看到的真的就是蒋万安七次啦，真的就是包括他连他自己说他的名字是蒋经国取的、包括这个他出那个手摇旗，包括这种种的，其实真的就是不断不断的在提到蒋经国的部分嘛。可是等到讲到了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哎，你看昨天真的那个画面呢，我觉得采访的画面实在是他看起来非常义正辞严，说有事冲着我来，不要伤害到我的家人，旁边还要陪坐一个曲巧芯，还掉下眼泪。 对， 坦白讲我觉得那真的蛮荒谬的。曲巧芯不是上个礼拜才在攻击的，说那个把人家分机表全部都公布、然后都说那个就是谁谁谁的孩子，谁谁谁的孩子，然后你今天看到了蒋万安说不要攻击我的孩子的时候，你在旁边流泪，那你上个礼拜不是攻击人家的孩子吗？ 也讲过 对啊，所以这个我真的觉得这很荒谬，一切都很错乱啊。所以我们再回到这几次的选战来讲的话，你看真的是刚刚晃哥说是怀旧风，那我现在真的也是觉得从台北一直到桃园，桃园的张善政也开始在打预防针啊，人家在讨论他的这个农委会的报告，现在他自己出来说啊，其实不只是这个报告说我抄袭了，下个月还要说我有绯闻。哇，这其实我也蛮想知道张善政的绯闻到底是什么，现在反而都是自爆式自己预告式的。我觉得这个大家选到齁，国民党变成是今年虽然没有韩国瑜，但是大家走韩国瑜风，这个真的是不太好了。韩国瑜之前的那个车上装监视器嘛，然后说他的女儿出来的话可能会被说是怀孕，这些都是被证实说最后就是无地放矢这样的状况，自己讲出来的，反而会激起别人的好奇心，更想要去追查这个部分。那选战选到这样实在是不可取啊。 说到韩国瑜齁，我补充一下一个资讯齁，这个是在那一年选举的时候，那么韩国瑜呢在12月9号他就讲说有人可能会用一些P 图的方式啊，或者什么哭诉我吸毒等等齁，会有抹黄跟抹黑齁，这个部分我一定会提告。那是谁抹的齁？隔一天啊齁 ,12 月10号的时候，合成韩国瑜不雅照是一个这个前舰长黄征辉，他说就是我做的。他其实是 要挺韩国瑜的亲蓝的齁。那弄来弄去结果竟然不是其他阵营，是你们自己齁邪金的人齁冒出这么一件事情，韩国瑜不就是非常糗吗？但是回过头来讲齁，这四部曲啊齁，我觉得委员应该比较知道你们是什么样情况之下齁，王宏威他会认为说，诶，第一道就是影射有绯闻的这件事情的旧闻重炒，所以是说有这么一回事吗？ 老实讲，这四部曲这四个元素齁，在王宏威议员还没讲之前，其实各个不同的就是我们政界啊，或者是不同的节目，其实都有讨论到类似的部分，绯闻啊、豪宅啊，说是哎、欸，豪宅其实不是指蒋万安，豪宅指的是其实是他的爸爸。哦、那为什么有 對？我们也不知道他爸爸有 豪宅，不知道、 欸，没关系啊， 因为过去那个嘛，所以我没有说都讨论过， 富大森林公园 没有包含什么在美国的经历啊，好以及他的身世，甚至到不用讲都讨论过嘛。先讲一下绯闻这个事情啊。为什么我不是最清楚啦，但我当时是当他助理，那我经历过他其中一个版本。当时的确某周刊跟我们那时候政坛里面沸沸扬扬传说，诶，好像我们老板蒋万委员他跟这个某些人有可能某个女记者有传出绯闻，传了一个多月咯。 哦，真的哦。 最后那个周刊有把这个新闻爆出来，结果雷声大雨点小，为什么？ 哦，真的有爆出来哦。 真的有爆出来，有上新闻，然后当时爆出来就是一张他与那位女记者的一个合照。 不就是一个饭局的吃饭的合照而已吗？ 而且也其实好像身体没有碰触。 因为你讲完这件事情我有点印象了。 对，身体也没碰触。 那一场吃饭我也在啊。 你也在啊，那你怎么没合照？ 不是，我就刚好没合照，我也不是迷妹，就这样而已啊。 对啦，那当然，那个记者现在也不在媒体圈，那我觉得 有去看电影这件事吗？ 没有，另外我讲另外版本，另外版本就是最近在讲说，包含跟女记者看电影这个事情。 对， 其实这个因为这个我今天才听到的传闻，但老实讲，以我对蒋万安的认识啊、他真的是个非常爱惜羽毛的人，我相信他把他这个政治的这个生涯看得比他个人的利益还重了、啊，所以我会觉得，就我的认识，他如果因为男生可能有时候心中会想一些事情，但我认为他不可能会去做这个事情啊。所以我当然希望，如果那为什么会今天会出现这样四道大菜？我认为无风不起浪啊，一定是有接到到相关的一些资讯之后，王宏威才会提前出来爆料嘛。那当然之后不一定会发生类似的事情。那可能是提前打个预防针，这也没有错。但希望选战还是不要讨论到太多关于私人事情的事情，包含就是他爸爸的绯闻等等。那为什么就蒋万安昨天会站出来说冲着我来？当然有人会觉得说他讲这个会不会太有点演戏干嘛？但老实讲，你的家人啊，当然提他爷爷的事情是他的身世，这个东西是他的资产，也是他的负债。讲实在话是这样子，但讲到自己家人的绯闻的部分哦。那就是有点影响到自己家人的声誉，但每个人选出来选都不希望自己家人的一个声誉哈被其他人去。 哎、欸，可是我觉得是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哎、欸，因为黑喜五年来逮鸡嘛哈，那只是说现在这个时间点的确又再被翻出来，可是不是我们逼他去做这件事情的啦。 对，但我最后我也要讲啊，即便是真的是攻击到蒋万安爸爸，老实讲，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招数哈，对蒋万安来说可能反而会有得利啊，因 为 大家会觉得说很无辜啊，因为是蒋万安选台北市长，不是蒋孝严选台北市长啊，所以这样子一个效果可能会反而出现的。 没有，这点我要说明一下哈、为什么寇姐会讲到蒋万安父亲的事情？这不是故意把这个事情重新拿出来重新炒，因为蒋万安以前选立委说没有强调说他是蒋经国的孙子，没有。就是我是蒋万安，我就是选举，我就是清廉清晰执政，所以他打败罗淑蕾赢了。那为什么寇姐这次会拿这个事情来讲？因为他就讲，你真的要证明你是蒋经国的孙子吗？你把那个旗子拿出来，你要证明，我证明给你看。所以他才会把这段拿出来，因为这一段京华变迁的问题是影响到为什么蒋万安的父亲从张万安变成蒋孝严 ， 从张孝严变蒋孝严的关键。因为他这个事件让他35天的总统府秘书长火速辞职。那辞职结束了以后，其实在整个国民党内部你发生这种事情之后，你的政治生涯结束了。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方式让他重新能够重返政坛，所以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他的身份证后面的父亲栏变成蒋经国。 生活是一道数学题，就像加法，我们投身参与；就像减法，探索自我；就像乘法，加倍考验；就像除法，我们相互包容。 组合无限，看似重复的模式其实是一种独特，因为你能为自己选择。心之所向，决定未来模样。转动台湾，选择是一种幸福。三立新闻。 渔港内鞭炮声响彻云霄，水面上近百艘渔船鸣笛声四起，正式出航，上头载着妈祖神像。这是宜兰地方盛事妈祖海路绕境祈福活动，中一大亮点是海巡署最大盾级巡防舰新竹舰撒出抛物线水柱单缸护卫。海上画面壮观，一早岸边就聚集不少民众，兴奋拿手机拍照录影，记录下难得盛况。因为这艘新竹舰国舰国造最大吨级的巡防舰，可耐十级风浪，还配备直升机甲板。15号开放民众登舰已经先引起讨论，接着16到18号为期三天再担任妈祖的海上绕境护卫。 主要就是讲做海上巡安就对了吼，会当讲予遮渔民吼，会当伫海上作业吼，啊平平安安啊，一路万载。 海上绕境另一个亮点，信徒同心协力把这尊重达204公斤超巨大金身妈祖送上总指挥渔船。今年刚好遇上南方澳跨港大桥暌违三年正式完工，这次妈祖海路绕境巡安从南方澳渔港出发北上，先绕行到龟山岛，再往乌石港入港举行仪典。海巡最大盾级新竹舰来到宜兰陪妈祖绕境护渔民出海，难得景象引发话题。三立新闻黄福瑞、叶世体宜兰采访报道。手把手教学，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套上格斗手套，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学习防身术，推倒教练小跑步离开。陈时中副科教练指引，对防身术很有心得。 确实有感到这个技巧哈，能够这力量能够出来，对自己的跑步是有帮助。接下来我就示范连续动作。 不止跟格斗教练一来一往，也跟议员候选人表演赛。陈时中再一次跨领域体验，也为运动政策做准备。不过这三两招防身术恐怕是挡不了对手攻击。黄珊珊批评陈时中抛出的劳工政策大撒币， 他的政策目前为止都是见树不见林，他一直都在用撒币的方式，顾政全盘了解之后再来说，不要当江湖郎中。 好，所以只用形容词来批评政策而不看政策的内容，我觉得不可取了。 蓝白袈裟出狠招，蒋万安更喊出下周就要去告发陈时中渎职。 这是你陈时中一开始的立场跟态度，现在要甩锅给立法院，这是毫不负责任。我们透过司法就是积极的作为， 那时候遵照决议来办理了，过了一年之后他反而全盘说啊，不是啦，他不知道啦，他没法度啦，那我们要这种立法委员干什么。 陈时中强硬亲战场，手拿主导权反击蓝白，不让自己因为对手攻击而失分。前线联合军驻军台北报道。诊所院长才刚下班离开，却在穿越马路时遭直行机车撞上，两人双双倒地，不少民众目击，立刻帮忙报警。 躺在那个公车道上，然后老婆是躺在那个中心。 他可以重新执政，那他也如愿啦。他也如愿，他用这个黑羊白羊说，最后变成赤兔马，然后这种方式之后，他变成了蒋经国的儿子之后，他真的如愿，他在民调初选赢了罗淑蕾之后重返立法院。所以当时寇姐说，你要说我造谣，你要说我乱讲，我就把你为什么从姓张变姓蒋来还原给你听，这段才会出来。所以不是说刻意要把这一段，那这段叫不叫绯闻呢？绯闻是没有这回事，乱传叫绯闻。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那个纸条都是他父亲亲自写的，这不叫绯闻，这只是你家族历史的一部分而已。 好，来，我要补充。 我觉得就我的了解哦，其实你看就知道，我们在这里上节目，我们真的完全不知道这什么是四大菜，那反而是国民党可以一道一道端出来，所以这个菜到底是谁煮的，其实是不言可喻啊。坦白讲就是这样嘛。那你如果问我，我们想这个攻击啦齁，因为现在是选战嘛，我们想打蒋万安什么，其实我们最想让大家看到的反正是他的临场反应，各式各样的临场反应，也就是他准备好了没有，不管是在菜市场遇到昏倒的老太太，他有没有 delay 了10秒才有反应，还是继续去握手。 他遇到了人家攻击他政策的时候，他怎么说话？包括了他现在他的家人被受到攻击了之后，他怎么跟媒体人应对？其实这些的临场反应都是我们在检视一个首都市长合不合格的状况。所以你说绿营，我们其实想攻击的其实是这一点啊，这也不叫攻击啊，这个是让更多人看到一个首长应该有的特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我们端菜出来哦，从今天大家这样的讲法来看，大家可以知道菜从哪个厨房来。 在选战攻防中啊，齁，但也的确是有人会陆陆续续端出一些菜齁，那我们来看他可以从什么方式端齁，比方说正正当当的开一场记者会，或者是躲在键盘的背后也是有可能的哦。为什么这样讲齁，我们先看这个是在15号的时候PTT 的八卦版，那八卦版上面就在问卦，他问的是说，欸，高雄为什么最近有一些浮尸齁，就是轻生的人为什么这么多，有这么一回事。那柯志恩立刻就抓了这一题齁，他就在炮轰说，欸，市长陈其迈是不是难辞其咎。那感觉上齁，欸，包括还有一个这个媒体他就去做了一些爬书，说欸几月份啊齁，这37天来有多少多少的，他去做一些整理。有一种特殊的氛围在行塑当中。 贵雅没有错，抹黑大仗从台北打到高雄。高雄这几天为什么大家会开始讨论连浮尸自杀这种议题都变成选战的主轴吗？我们回到一个礼拜前，谁挑起这个议题的？是柯志恩委员。柯志恩大家都知道他在高雄的选情状况并不是太好，但是他选择他的出手就是打说，哦，高雄很多浮尸，高雄很多人自杀，所以导向结论叫做陈其迈做不好，要陈其迈负责。这个事情蔓延了一周之后，在15号 PTT 出现类似的文章。刚才贵雅讲的其实里面的重点是什么？他是告诉大家说，欸，高雄浮尸这么多，怎么都没有人出来表示，怎么没有新闻要报道，欸，什么都没有，欸，一条人命，欸，为什么没有追踪，连头版都无法上。这样子的讯息让大家觉得好像很紧张很恐慌，但是我要揭露的事实是，这柯志恩他是再次打脸韩国瑜。我们都知道柯志恩跟韩国瑜好像有一点小心结嘛，而这个心结这个议题是柯志恩挑起的。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呢？因为呢，高雄市政府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把相关的数字对外公布。过去几年高雄自杀率最高的时期就是在2018韩国瑜当市长之后，平常不会有人去提这个事，是你柯志恩自己提的。而且我要谴责柯志恩一件事情，柯志恩我要跟你说，你在2021年8月20号的时候，当时你没看到这个新闻吗？如果你这么高关心所谓的自杀，这么关心所谓的浮尸，在一年前的8月份柯志恩你没有选举你就不关心，当时高雄爱河陈清湖媒体报道17具浮尸，而且有更恐怖的事情是资深的警察说有人拉他脚，这么恐怖的事情柯志恩你不关心，就现在你在说高雄很多浮尸。我跟你讲为什么这件事情没有大家没有报道，因为2019年自杀防治法通过之后告诉所有的媒体， 对，啊， 我们不能去助长自杀的事情， 因为当爆了之后有些人可能什么不如意，他可能就会往那边去， 模仿效应嘛。我跟大家讲柯志恩他在一个礼拜前说高雄很多人自杀之后，过去一个礼拜又很多这样的憾事发生，结果柯志恩今天又跳出来说陈其迈你难辞其咎。我真的要严正的谴责柯志恩，你提这种事情会不会反而是造成高雄有可能这样子的一个憾事更多发生的原因？你去好好的读一下自杀防治法好不好，里面就是不鼓励这样的行为嘛。那这样子事情也不止在高雄哦，很多光怪陆奇的事情，我们昨天在新台湾教就有聊说对岸很多文章，我今天拿证据给大家看。前阵子不是传说，欸，蔡英文总统跟赖清德副总统在官邸内打架吗？我来还原一下原文齁，大家看这是在 YT 的频道简体字的一个讯息，说绿营人士啊证实有此事啊，哦，里面是来自于对岸中国的YouTuber。 那里面的内文写了什么？绘声绘影，讲得好像逼真一样，大家不要笑喷出饭，如果现在有吃饭的朋友先吞一下。他写什么？他说是蔡英文总统的生日宴，我还为了这个讯息去查蔡英文总统什么时候生日，8月31生日，对，让我知道蔡总统生日几号。他说原本一片和谐的参会，但赖清德跟蔡英文谈及郑宝清话题上险些大打出手，让人身历其境，像立法院一样，好险有大批人及时把他拉开，蔡英文这才没有挂彩。欸，这讲的会不会太离奇了？生日宴大打出手，而且最夸张的事情，我回到第一段， 里面还写说，为了这个事情啊，赖清德考虑退党、欸，哎，这太扯了吧？可是这样子的假讯息发生什么状况？对岸在中国那边疯传之后，好像是真的，再用内容农场或者是影片或者新闻传回台湾，在封闭群组中疯传，这个还不夸张。我们这几天看到另外一个事情是，郭台铭之前帮忙政府去购买 BNT 的疫苗，结果资深媒体人黄阳明他对外就讲说有党政高层要求他，或者所谓的被逼，逼郭台铭要签，所以才让他买。而这件事情在这几天被亲近郭台铭的人士一一证实，一一打脸之后，已经证实没这件事情。而大家看这篇新闻为什么那么关键？因为现在真相看起来大白了，没有所谓的党政高层要求或逼。如果有这一句话，内幕曝光，亲笔信曾经提过这句话。我先说，我没有看过这亲笔信，所谓的郭台铭写个亲笔信内容，但无论有没有这亲笔信提到要不要选总统，那都是郭台铭你的事。 在屏东的大鹏湾这边呢，那今天呢是这个陆军的航特部呢，18名的学员要来执行海面跳伞任务，来看一下最新的画面。看到呢，18名的学员是缓缓的从高空中呢跳下来，你可以看到天空上呈现呢一朵朵的伞花，相当的壮观。那其实他们呢是从1250英尺的一个高度，也就是呢101大楼的高度呢跳下来，那画面非常的壮观。那这一次呢是从6:10开始呢，18名的这个伞兵的学员呢分成3个梯次从运输区来跳出来。那这一次其实呢为这一次的训练呢是为了要因应呢这个在作战的时候各种地形，也因此呢在今年呢是特别呢选在了这个大鹏湾这边呢，也就是要加强这个战斗力。那这一次其实呢因为呢大鹏湾呢在之前都是军事重地，一大早呢也有许多的军事迷呢得知消息呢来到这里来拍摄。以上在现场的最新画面交还给棚内主播。 社会行为成街头未爆弹，日本设孤独大臣抢救寂寞病。 在日本无差别杀伤事件的凶手们有一个特殊的名词，被称作无名的人。 职场太压抑，高压文化成为常态。 你会觉得你都不想去公司，然后你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会觉得很非常的沉重，然后一整天你会觉得好像被包到那个保鲜膜里面。 关西第一名伴手礼，创始人竟来自台湾。救急日本，请锁定本周六晚间11点，消失的火箭。 大白天上演追逐战，学生拔腿狂奔，拼命往前跑，因为后方一名黑衣男拿菜刀紧跟在后，学生赶快冲进超商求救，直奔柜台，吓得店员也闪边站，就怕被波及。只见黑衣男嘴里念念有词，似乎不肯罢休，学生一脸惊恐，没想到自己像平常一样放学回家，却在半路遭陌生人持刀追逐。 我当时是不小心认错的啦，不小心认错的。 认错人了。 嫌犯的网辩称是认错人，但就连面对玻璃是大人，也完全没在怕。 我来吧， 你在这边就好了，好不好？ 你不用，你过来。 干嘛啦？出来呀！ 讲着讲着就走进屋内，要再度拿刀，立刻被警方制止。 拿你菜刀，警察在这边，出去外面。 这样，我呢？ 不要。警察都在这边，你还要拿刀？ 眼看嫌犯态度还很嚣张，民警赶紧将他上铐，强制送医。但大白天上演持刀追逐，也让学生受到不小惊吓。 哎，他就是有吓到，因为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那就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在家里附近。 根据了解，22岁的陈姓嫌犯平时和爸爸住在一起，当时疑似精神不稳定外出，好险警方获报后火速就逮到人。所幸受害学生也没受伤，但家长也不排除提出告诉，就盼孩子放学回家的路能安全无虞。三省正常上与新北强报道。 张善政研究案涉嫌抄袭风波不断扩大，农委会成立调查小组，2个礼拜过去，初步结果出炉。 最后的比对的结果，它显示了在21篇报告里面， 都有不同程度的重复的情形，他的文章的内容，他的研究报告的内容都有重复的情形，但是其中重复度比较高的总共有六篇。 农委会提出台湾发展现况整体政策超经济部网站技术处新闻稿，781字，600字相同。国内 IPTV 发展现况一共3486字，其中3408字跟工研院的报告都相同。 因为调查结果发现呢，研究案可能有侵权的问题，因此呢，农委会呢就请宏基跟张善政务必在9月30号。 今天有一个新闻呢，我真的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借机澄清一下，因为假讯息太多，开始大家有防备之心。现在连收到政府的文件都以为是假的。劳保局啊出了2张缴费单给了民众，而这缴费单上面是什么？是要求就是要缴相关的保险金啊，然后跟相关的费用。结果呢，网友把它传到网络上说，哦，好险我最近有观察新闻，很多假的讯息，很多诈骗集团，哦，这两个劳保局居然被冒用了，是假的，我们不用去缴。这样子讯息出现，后来劳保局跳出来讲，不对，这两个费用是要缴的，这是真的账单。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说，就是说像这样的讯息，因为我们刚才谈了很多光怪陆离假讯息嘛，影响的是人民的心中，甚至对政 有用假的以假乱真，有用真的然后跟他讲说是假的新讯息，所以他们其实就是真真假假在那边用骗的。 没错，所以像这个是真的。结果现在惹得要干嘛？惹得劳保局要跳出来跟大家讲说，这个账单是真的。如果民众啊收到这账单，要记得去缴钱，避免后面被罚。这不是影响了国家的运作吗？我们辟谣的速度永远追不上谣言的速度。国外的研究比是1:6啦。简单来说，我们澄清了一个假新闻，他传了6个假新闻。如果是根据台湾的研究，沈柏洋就讲台湾的资料差500倍。500个假新闻在传，我们只能澄清一个。你说这样子的事情，我们要不要好好的处理？也拜托大家，今年年底要选举了，我们一定要一起来面对假讯息、假新闻，不要让这样的讯息影响了我们自己判断的能力。 好，于生老师要做补充， 说是出卖了，我觉得稍微有点言过其实，但是我现身说法，不论是呢韩国瑜的那位什么小姐，连姓我都忘记了， 新中王小姐对吧？ 啊、对对对，说的对对，还包含呢韩国瑜女儿的恋情，还包含呢张善政的圈圈叉叉，基本上都是蓝营的幕僚在酒酣耳热之际，把它当作是八卦闲聊开来的。我当作一个旁观者，我听了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而且很重要的地方是，他们指证莉莉，说呢谁是目击者，谁是当事人。所以说呢，我认为蒋安安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是在幕僚圈，还有呢跑蓝营的记者之中呢，基本上给传开的。其实隔层纱，我说了，蒋万这事我真的是在状况外。我这么八卦的人，就是过去呢那个韩国瑜女儿韩冰呐，跟谁传出绯闻呐，跟哪位前立委等等等等。我说过，都是他们基本上在呢这个喝酒的时候，喝开的时候跟大家讲说啊，宇韶老师你就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吧？啊，我告诉你啊，但是啊，希望你不要在节目上讲，我还真的没有讲过嘞。所以呢，我觉得倒不是出卖啊，或者是说呢，基本上去讨论什么攻防。通常呢，标的比较大的政治人物本来就有讨论价值，而且呢，蒋万安呢以王子的形象，许多人就有窥视的欲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其实有些人呢、内部存在什么党内的竞争关系嘛，我看你不爽啊，或是我听到一些捕风捉影啊，把它当成什么八卦来聊天啊。我要说的补充的第一件是这样的事情。第二个是啊，蒋万安现在终于了解说，这样选战不要打负面。我呼应一下这个齁、乔慧文所说的。昨天那个画面真的非常非常违和啦。第一个是啊，我也在电视之前先看寇姐的节目，然后我也同时看到人家传给我徐小欣那个直播的画面。这么多日子以来，徐小欣比候选人还忙什么意思呢？论文是他打的。这个说盗图呢也是他说的。然后呢分析啊，所谓的民进党的二代也是他打的。这不叫做负面选战，或是这不叫做呢指鹿为马，或是呢捕风捉影。请问这个叫做什么？结果呢始作俑者昨天落泪。 我觉得那个眼泪真的有点廉价了。我看着觉得是百感交集，是打覆灭选战当今的红牌应该是徐巧芯吧，结果他昨天以被害人的身份告诉他，我们的选举难道是要这样子吗？最后觉得这个画面他会不会觉得太冲突？所以我要讲的地方是啦，委员刚刚在三立节目讲的，我觉得应该也可以拿出来讨论。他说蒋万安啊，花很多时间啊，在脸书上面写很多政策啦，啊，只是呢大家都没有看到，好吧？没有看到的话，那蒋万安呢，恐怕在最后剩70天嘛，把你的政策拿出来讨论。很重要的地方是呢，如果国民党真的觉得这样的选举方式，虽然始作俑者就这些人嘛，不就是王宏威吗？王宏威确实有知道大赛，论文也是王宏威打的嘛，那就正本清源，回到什么？回到光明正大的选举，简单来讲，讨论政策啦，好不好？做议题的攻防啦，谁都不希望去讲这样的事。最后还是要强调，作为绿营或是作为绿营的朋友，还有呢政治人物、从政者、媒体人，我们还真的不知道有这么多精彩绝伦或是呢非常荒谬有趣的这种呢类似像啊爱情文艺片哦，真的我听的真的非常多，有时候我就觉得这好像是爱情武打片吧，或者是呢这好像就是电影里面的剧情，你们爱说我们爱听，但是呢话都是从你们自己阵营里面传出来的了。 选举的人都要被检验，尤其是你在这个相关机关里面遇到，我要说的是张善政，他这个危机他居然不处理，他之前曾经讲过说来我们就直球对决，他到底是什么球，他的慢速垒球比这个还要慢非常非常的多，他后来又讲说什么，哎呀因为呢没有上网，这些资料他都是保密的，他说是终身保密协定。之前齁我们来看啊，他一直在讲说，哎呀我跟你讲齁，装睡人觉不醒，因为黄伟汉有帮他拿出一个这个合约书里面齁第十条的第一项说，不经甲方同意的话那乙方不行，那乙方就是张善政跟鸿基嘛，所以他说呢装睡人觉不醒啊，都已经写得很清楚，就是有保密的义务啊，拍谁齁，今嘛农委会今天下午有出来讲，他说呢这个保密义务事情他们搞混了齁，当你已经解密之后他就没有保密的问题，所以呢保密的理由都已经消失了，而且今天农委会开了一场记者会说我们有初步去做一些比对，那比对之后呢21篇三年5736万，总共有21篇里面他们去比对，包括像是期刊啊、硕博士论文啊、网页资料等等等，发现有6篇跟人家是高度雷同，于是呢他们已经行文了，要求在9月30号之前要提出书面的说明。来，晃哥怎么看张善政他的这个止血的方法？ 我就不晓得张善政今天要怎么继续凹哈。我先来研判一下哈，他说他应该会讲说啊，这个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政治迫害，农委会就是1450的发源地，所以这一定是1450在造谣哈，只诸如此类的啊。其实我觉得张善政你不用花那么多脑筋去想理由，你只要真的就像你自己说的直球对决，你就一次把它讲清楚。我其实也在节目中讲过很多次，我知道计划主持人其实不会自己动笔去写或者剪贴这些东西，但是因为你是计划主持人，所以你最清楚整个计划哪一部分是谁写的，然后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只希望你出来跟我们说明这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你一直在躲在那个保密条款之后，然后故意有人提供那个合约第十条的第一项，但是把后面给截掉，其实后面写得更清楚，后面写得很清楚，是说这个第一个，这个不在行政院公告的这个敏感科技保护法范围之内，所以呢这没有保密的义务，在合约结束之后，那农委会讲过很多次，那到今天为止还有人不相信，还有人说这个叫终身保密，那我终于知道张善政为什么要讲终身保密了，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你看今天农委会比对的结果，我先跟大家讲哦，农委会比对那个系统哦，它是包含像国卫院，包含像各大医学中心都使用的比对系统，而且农委会他今天记者会里面特别讲，他们把比对条件设得非常宽松哦，50个字或是2行半以上相似才一样才叫抄袭哦。他比对的条件其实设得很宽松哦，这样子比出来，整体来讲大概有30%是抄的，而且这个抄是完全没有引述来源。还有最夸张的是，就是我们在节目中讨论过的随选视讯那一，他连结语都抄的那一篇的相似度都好，你知道 97%。 哇，那根本就是整篇复制贴上嘛。这样子你告诉我要终身保密，我知道为什么要终身保密，因为 请问你如果张善政开记者会，记者问你的时候，你请问你要如何回答？为什么会有一篇是 97% 一模一？ 他可以回答，因为21篇里面有6篇高度重叠嘛，他可以从高度重叠以外的那几篇说，来这几篇我们是货真价实的，拢是家己听进 去。对啊，你要了解这个文字的奥妙哦。21篇有6篇高度重叠，不代表其他15篇没有重叠哦。 有低度重叠， 对，只是可能是低度， 没有没有 对，没有那么夸张。今天因为记者会时间有限嘛，他只能拿高度重叠的部分来讲。所以我觉得张善政你还是得要面对的，因为现在农委会已经正式发文给宏基了，我想宏基收到文之后一定会要求你是说明，因为你是计划主持人嘛。好，那9月30号以前要说明。好，你可以，当然你可以拖，你可以拖到9月30号以前再书面说明，那你也可以我书面说明给农委会，不公开我要终身保密，随便你，因为说实在你不讲我们也不能逼你讲，我只能每天在这边呼吁你出来讲。可是我请问你，9月30号离选举还有将近50几天，还有50几天的时间，你觉得你可以撑过选举前吗？你觉得你撑得过去吗？第二件事情，今天农委会有讲了，如果确定有抄袭的话，法律其他法律责任我们先不谈，是不是有违反著作权法这些，光是违约农委会就要向宏基追回5736万。当然因为宏基是签约乙方嘛，所以农委会一定找宏基追嘛。那请问宏基会不会找张善政追？我不知道哦，搞不好宏基不去认为啊，这个小钱我们出得起哦。假设啦哦，那但是这个事情它会有，等于是它会有后续的发展，它不是说这个事情到9月30号就结束了。如果到9月30号就结束，你张善政也许还可以想说我撑一下就过了。问题是这个事情会有后续的发展。还有一件事情，我很怀疑这个当时的结案报告是怎么过的。我觉得这也要追查而且今天发现最新的是，我们之前是讨论2008跟09，对不对？ 对， 就发现07年的 也有 考察国外的农业情况，韩国、美国、加拿大的、荷兰的也照抄。从头抄到尾，果然是抄人啊， 从头抄到尾，而且还有一篇是 97%， 也太离谱了。我先让宇韶老师再做补充。 我们现在都不管还看不到的部分，是针对这个部分，农委跟你讲9月30号之前可不可以呢来此说明呢这些重叠的部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所以张善政现阶段就要直球对决啊，人家的标的现说成这么的具体，而且像黄哥所说的50个字的比对哦，50行的比对哦，才出现这样的结果。所以张善政现在基本上不能再歪楼说啊，睁眼说瞎话。1450，你要是呢最快的方法就是呢下礼拜一啊有所本，立刻说我早就准备好了，太好了，农委会给我这个机会， 他准备太多时间了，他准备超级久了， 对对对，蛮好的啊。我说张善政不要等到9月30号了，下礼拜一就直接说带了10袋资料。哎呀，各位误会我了，这段时间呢我听从于北辰将军的建议，我们呢在这段时间其实做沙盘推演，你们呢都误会我了啊、哦！这个电视台啊，基本上都说你都不开记者会，我就在等这一天啊，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准备了20天，基本上就是要告诉全世界我们的学术贡献在哪里，这里面呢有什么东西，其实呢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呢大家都会看张善政还是会继续拖下去，我认为他会在压线的时候才勉强跑去农委做说明，现在在压线之前做什么事情呢？ 可是因为他那个是书面说明，搞不好他觉得反正我丢过去之后 加宏基 说明，我不用讲，我不用跟大家说明啊。 对，但是呢我说在这段期间呢、当面说明书面说明又有一个技巧上的差异，但是张善政会忙着干什么？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我是被打压的，或是说呢这个陈吉仲啊已经沦为呢民进党的打手，他可能下礼拜或从明天开始就会释放这样的讯息，因为呢我不认为他这么光明磊落，如果光明磊落第一天记者会就可以开了嘛。 好，来将军。 宇韶老师把他的做法讲的实在是巨细靡遗哈，我用几个简单的方式来讲，现在对策就是一拖二闹三去投票，就是这样子。真的真的， 你的三好快哦， 真的 直接出去投票了。 第一个哈，就是我拖，我一定会拖到九月底，不会这么快提供给你，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提供出去之后，一定会有更多的事情引发讨论，所以我拖到越后面越好。然后在拖的同时，我相信张善政先生不会出来闹。他的四周的这一群啊，支持他的或者是拥护他的人就开始闹。第一个，今天你开始讲啦，装睡的睡不，装睡的叫不醒啊，1450啊，就农委会出来的啊，已经开始了。 那么他不要忘记了，人家是1450，你是5736，你也蛮厉害的。对，那这是不是也是、 欸、更多 对，是不是也蛮严重的、嗯？但是呢，这影响不了他的决心，就是第一个就拖，第二就开始全面开始闹，政府打压，公器私用，开始你这个私用这个政治的迫害，然后呢？拖到投票日形成严重的悲情，张善政被打压，然后大家去投票，张善政当选，当选之后这些事情就烟消云散。可这是行不通的，真的，我一直在强调、哦、面对这种其实农委会给你已经很棒的，就是说你这只是严重的重复啊，重复性很高，他没有说你抄袭、嗯、所以说呢你赶快把这六篇搞出来、哦、这六篇写的人找出来，一个一个说明为什么会重复性这么高，你是有什么原因。我一直在强调重复性已经到达了 98%， 只有一个方式可以解套，就是拿出原来的出处，他的授权书，他授权我做的，如果可以拿出这个来，你这个98可以解套。可如果拿不出来，也有个办法，就是赶快叫这六个认错啊，这不是我写的啊，我叫这些门生写的，这些门生齁、哦真的是不争气不撑头， 我是督导不周啦， 我是督导不周、啊、 但是不是我台吼，还下还搞着废话，一爱家己 赶快找六个余文， 六个、哦、对，我督导有错，是这四个人真的是抄的，让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了，所以你们出来道歉，那这还有救，这可以救两件事，第一个救你的选情，第二个可以救鸿基啊，不然的话鸿基5736万，这个钱对鸿基来讲不是问题，可是鸿基的信誉，他的商誉，你要如何挽回？你如果有恩哈，洪基对你有恩，这时候该报恩了。那么这六位主写主笔者，如果真的是抄袭，说句实话，你也不选举，你就认错了嘛，对不对？当时都有人可以帮马英九吞，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帮你吞呢？我觉得这是唯一的解套，否则真的会很难说清楚。 将军，因为你刚刚讲说可以救选情啦、啊，那我的疑问是，他好像显然觉得他的选情不需要救啊，嗯、他觉得我的宅宅啊，我们就这样子顺着打哈，等到你说三投票的那一天，他就可以当选了。 如果说继续这样下去，那么选情就没有这么乐观了。嗯、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现在张善政领先的原因，是因为南桃园真的抓得很紧。因为南桃园齁邱义胜议长真的是寥落皮。他真的是寥落皮、嗯。他连以前他自己。 但是他不是本来国民党的盘南桃园就比较紧的吗？北桃园反而是比较。 对，所以。 比较不利。 关键就在北桃园。嗯。因为南桃园邱义胜已经寥落皮，你知道。他连他自己的竞选总部都让给邱义胜用了嘞。他二十年来胜利没有输过。 是邱义胜让给张善政。 让给他的、哦。就让给你用。你看多够意思。哦、然后所有的陆战所有的人脉所有的组织全部让张善政用。所以南桃园是张善政领先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原因，可是北桃园不一样，北桃园哈、哦、这个组织不太容易深入，因为我就在北桃园啊，北桃园都是高楼大厦啊，一户加进去都是1000多人的，你根本进不去啊，你跟管理员说，哎，我要进去发传单，我要进去办说明会，你在做梦，根本不让你进去，所以说北桃园他没有办法渗入，可是到目前为止，北桃园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北桃园哈、哦。各自都想代表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最强庄脚，每个都想代表最强的庄脚，所以说才会在上一次张善政的这个内部干部会议里面，就有人跳起来说：“拜托，大家要胜利，不要再分你我，不要还没有胜利，大家就要抢的争这个封官封侯啊，吵起来了。”所以现在北桃园目前来讲是有实力的人在观望。然后呢，很着急的人目前实力还不够，所以张善政现在最麻烦是北桃，而北桃园绝大多数是双北住过来的。那么双北对于这种抄袭的事情，你认为他会不会看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你说不明白，说不清楚，你即使南桃园很巩固，北桃园你千万不要放掉，因为这边的住的人比南桃园还要多。 当然是有杀伤力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件事情，因为曹新成董事长他希望说哈，他有讲过一句话，他认为不分蓝绿要选举的人应该呢都要表达是反共的哈。那后来呢就有民间团体就发起了不投降承诺书的签署。蒋万安他接受直播节目专访的时候，那针对这件事情呢，他的回应他说齁，啊那是多丢代机啊齁，有人入侵的话没有人会投降。那去签这个不投降的承诺书要干嘛呢？为什么要签？他觉得很白痴。我们来听他的原因重现。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因为台湾人民碰到这样子，不管是被侵略梦境，没有人会投降嘛。那你要签这个干嘛？对不对？所以就很简单啊，这个事情你为什么要签呢？我是觉得很白痴啊，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要去投降嘛。那你先叫人家说，那你签，对不对？所以 不管是面对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侵略，或是只要是侮辱到我们国家，每个人都是奋勇抵抗啊，对不对？那你要签一个字干嘛？ 我觉得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中华民国的安全都是我们非常认可的。我不晓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有必要来做一个额外的仪式来做这样的一个签署。我觉得经济党应该去找我们三军统帅先签署了，这才是一个比较能够达到他们目标跟目的的一个方式吧。 哦，你看哦，每次讲到这件事情吼，要国民党签，他们都有一些弹书哦啊，因为又不会有人要投降，我干嘛要签呢？签他觉得这样子签很白痴。那刚我们有讲了柯志恩吼，柯志恩讲什么？哦，我是认同保护中华民国啊，但是如果你要签的话，你先去找三军统帅签。说坦白的，如果真的民间团体要给小英总统签，小英总统二话不说，马上提笔就开始签名了嘛。好、哦，所以冠廷我请教了哈，为什么签这一个东西，我是不知道有没有拿去给你签啊？哈、哦，冠廷，如果拿去给你签，你会像这样这么为难吗？会说哎呦，我觉得没有人会投降啦，要人家签这种承诺书很白痴，你怎么看？ 贵啊，我分两个层次讲，第一个层次是假设给我签，我一定马上签，但是。蒋万安不签，我尊重他，他可以讲清楚为什么不签。但是他讲说不签的理由，我认为大错特错。蒋万安讲说不签原因是什么？他说：“哎、欸，我们那个这，我们本来就不会有人投降啊啊！我签这个很好笑嘛，哈。这个论述就是他不签的， 很白痴， 很白痴。嗯，啊，这个论述说他不签的原因，但我跟大家说，我们就是因为担心你有可能投降，所以。”我们才要叫你签，大家才建议签。为什么我说担心你要投降？我是有数字的。2021年相关的团体有做了一份民调，委托山水民调做，台湾几个主要政党对于台湾未来的走向的看法。我其中要讲，只要讲重点一个就好了。认为台湾未来要统一，尽速统一，或者是维持现状，往统一前进。全台湾的人民不到 10%， 加起来大概 8%。我给大家看，为什么我们要请国民党的人？你要签，因为国民党是台湾所有主要政党中，这个民调做出来，认为有可能要统一，认为维持现状往统一前进，有高达几趴？18%，技术统一4%，加起来超过20%，哎，22%，20%意思是什么？十个国民党的里面有两个多。他们是希望统一的，那我合理的这些团体们，这些不希望签署的团体们，希望康宁蒋万安，你是属于国民党中不要统一的这些，还是占很大部分的统一这些？哎，你告诉大家嘛，所以才会请你要签。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蒋万安，大家会认为说你要把你的立场讲清楚。那第二个部分，我要讲蒋万安现在面对到问题，其实是他真的就是王金平院长讲的不够接地气。前几天呢，我们看到他在市场当中，哎，看到有个大姐，哎，不小心被撞倒之后，他先站在旁边嘛，我们在节目也聊了很多。那后来呢，他团队有做一些调整。那信传媒有个记者呢，近身的采访了他，跟着他走了很多行程。我要跟大家分享哦，简单来说就是这个记者观察到他进去之后。本来蒋万安设定的目标是跟每个摊商都要握手，可是没想到呢，走到了一个肉圆的摊商的旁边的时候，疑似因为那个肉圆的摊商手上比较油油的，所以呢，他就又愣住了。那愣住的状况底下呢，这个摊商就看到了蒋万安的为难，就跟他讲：“哎，我们可以不要握，没关系。”蒋万安马上比了个赞。然后这个画面就被拍下来了。当然事后蒋万安竞选团队讲说是因为对方爱捏肉圆，希望说哎不要让食物啊变脏什么的。但是我跟大家讲，这就是他不接地气的表现。我们在座有很多专业的政治工作者，比方像乔慧委员跟我卓冠廷，我们都常常在扫市场，我也跟乔慧一起扫过市场。一般的民意代表或候选人进到市场中会两种策略。一种策略是我打定主意，因为现在疫情我都不握手，我发文宣或者是打招呼拱手。如果打印出去这样，那就从头都不握，不会有人讲什么。但是最担心是什么？你进去跟 A 摊商握，可是 B 摊商不握，用100个理由都没有用，大家会觉得你大小眼。什么原因？因为说真的，在菜市场中工作的这些老板们，他们呢不管有没有戴手套，其实手是很密切在接触的，无论是钱还是说这些食物。所以如果你要握，基本上政治人物就是全部握到底。那蒋万安他会变成说 A 有握 ，B 没握。而且我要讲哦，他临场应变真的很差。正常来说，我跟大家讲了，我们政治人物如果现在遇到各种状况，对方也许是对方担心疫情啊，不想跟你握，我们现在大家就习惯直接跟他手肘对手肘就好了嘛，直接就过去。你看他眼神四眼相接，你知道对方不想跟你握手，可是哎又想要互动，你就手肘过去跟他撞手肘就好。你绝对不会是站在那边，对方跟你讲哎我不用握没关系，站就是。 怪怪的，就是很不接地气。那我这次会觉得蒋万安会从民调也都50%打到现在20几%，造成3%的很重要原因。 讲到这个握手，我觉得我一定要 补充讲， 苏贞昌院长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有一年他选举的时候也是去菜市场，一个是在剁猪肉，那剁猪肉手一定油嘛， 对， 苏院长把手伸出来跟他握手，那个卖猪肉很客气，他买啦，我手油油啦，哈，苏院长手还是放着，然后那个人他讲买啦，我手油，就你知道，苏院长是右手伸出，他左手把那个人手抓过来，直接握上去，哦哦哦， 因为讲你是给我加油啦， 哎，所以 手油油啊， 对啊，加油嘛，这个就是 加油， 这个就是政治人物有没有接地气，因为我说实在，我也是受到苏院长启发，后来有时候我们会帮候选人到菜市场去拜票，对不对哈？我不管对方手是油的还是脏的，你绝对是握手，因为你手都伸出去，就一定要握到对方。 刚当完兵的林先生半夜 ING 求职面试，四处爬爬照。 因为刚刚冠廷讲说啊，这个是在选举里面啊，两个非常专业。哎，你们漏了，人家将军也是要选举的人啊。 是啊， 那将军你也有去握手吗？ 有，当然有啊，当然有。其实刚冠廷讲了，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对， 我们会去发一些口罩、一些小物，发完之后，那么就是集轴或者是集权。那么有些人他很热情的，他甚至要来拥抱你啊。那你跟他说，哎，疫情很严重，不能拥抱吗？不会，当然不会啊，还是会这样做。所以这就是一种热情互动的表现。为什么？你到市场，你到街头，你到公园，你就是希望跟民众互动啊，不然你去那边干什么？你直接站在高高的高跳台上跟大家呼喊说我在这不就好了吗？当然是要接触碰到，否则大家就会讲说，哦，我在电视看到你，现在你就跑出来。像昨天晚上我就到桃园夜市去，那就摊商就说，哎，你刚才不在电视里这么透出来，我说你电视后面有一个洞，我从后面爬出来的，那他就觉得很开心，这就叫做互动跟接地气。 好，来将军，我要请教的是哈，这一份不投降承诺书是这样哈，比方说我叉叉叉哈是谁，然后2022年我要参选，那我面对台湾所受到中国以及这个就是他的盟友的武力还有安全上面的威胁的时候，我本人可以承诺，不论我当不当选，我都会致力来强化与台湾人民抵抗的这个意志，积极的协助在台湾各地来建立完成完善的这个在地民防体系。这个有困难吗？那当然蒋万说没有，绝对没有困难，但主要是因为没有任何人会投降。刚刚冠廷那个民调已经打脸了齁。他说他觉得这个是非常白痴的事情。 怎么会白痴呢？这个东西我们入伍就签过了。入伍的时候每一个阿兵哥都有宣誓，于事以至诚，保卫国家，绝不违抗命令，愿为人民做最大的牺牲。若违反誓言，做自己最严厉的处分，那都签过啦，除非他没当过兵，也许哦，对对，每个人都一定都签过嘛，都签过这个保家卫国的。另外，怎么会无聊？我们从年轻到现在，我讲最直接一点，追女朋友好不好？我本来就很喜欢我的女朋友啊，我女朋友说，哎，你要写保证，不写你就不爱我。那男的说，哎，你很白痴哎，我干嘛要写？你敢讲吗？你敢讲吗？对不对？一定是立刻签，我告诉你，还扣笔20分，那他收到现在，我太太现在还收着，对不对？所以这怎么可能不写？怎么可能不说？我觉得只有一个状况我会不签，就是那个不投降的不拿掉，写投降成这个保这个切结书我就不签。还有我还跟他讲，你再多给我一份叫做终身反共切结书，我也会给你签下去。这不是你阿公说的吗？对不对？这不是金国先生终身反共吗？作为反共的斗士，我不但要不投降，我还写一个终身反共。那为什么现在大家觉得很无聊？因为签下去之后他以后很难交代，签下去之后很多人说你怎么可以不投降，诶，对，你这话怎么问得出来呢？你怎么可以投降呢？谁可以投降？在中华民国境内所有的国民为了保护台澎金马，每一个人都不投降。我觉得不只是参加选举的人，我觉得人人有热血有血性，爱国家爱土地爱人民的人，人人都愿意签，何况是候选人。 来委员，我让你来回应一下齁。因为这个说法他当然还讲说，为什么要签啊，没有人会投降啊。那他认为说这样就很白痴。 不投降承诺书啊。老实讲啊，你今天遇到一个这个可能他这个偷窃的惯犯或者怎样，那你说，你签署一个不要偷窃的承诺书，或者是你偷窃你去用一个不要劈腿的承诺书。签可以啊，大家都签嘛。签下去之后会不会做到？不知道，其实实际上签这个东西 不是。可是我觉得，就像刚刚将军讲的那个故事，你不为难的话，你为什么不签？那你一定是为难，你才会说哦， 没有那么白痴。我相信绝对不为难，因为任何的，包含刚刚冠廷有讲到说，国民党里面有很多所谓统派，好， 回到过去这个杀猪板的时候，或者是反共的时候，即便这些人也是支持统一啊，但问题是面对中共的侵略，我们也是不投降，我们也是对抗啊。所以包含这些东西，身为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或身为台湾人，不管是今天中国大陆的侵略或任何国家侵略，没有人应该去投降。投降他就是汉奸，他就是骑墙嘛，他就是背叛的人嘛。所以今天讲到这个投降不投降承诺书是台派齁、哦、他推出来的，包含激进党他都有开记者会。激进党人说什么？签的这个东西就到时候我是一个顽固的台独分子。好啦，那今天假设蒋万安签的，请问激进党你要认同他说你是个顽固的台独分子吗？所以我觉得签下来他的象征意义比较大于实质意义、啊、而且老实讲，任何时候我们选举的时候都会接到很多不同团体给你不同议题的承诺书、联署书，我都觉得有一点点情绪勒索啦。所以今天老实讲，你要面对的事情是你怎么做。好、嗯哦，我讲实在话，蒋万安签了之后，请问民进党会支持他吗？我觉得不一定嘛。 所以不是说签这种东西一定都是选票考量啦。 对，没有，所以主要还是他对外的他的态度嘛。他如果今天面对中共的时候，面对中国大陆的时候，他的态度比较软弱的时候，或怎么样的话，自然而然大家就会对他有些疑虑嘛。他如果强硬的话，他据理力争，坚持他自己的尊严跟国家主权的话，自然而然大家也不会觉得说签不签投降承诺书有什么差别。 我先让侨会委员来回应。 可是我真的觉得蒋万安最大的问题，真的都是每一次的临场反应啊。说实在，那个签承诺书拿出来的时候，要不要让你签？你要签也好，不签也罢，没有关系，都可以有论述。就像刚刚委员说的，整场选战过程中，你面对所有的承诺书拿出来的时候，你都可以说我就是不在选举的时候签。这个事情也很多人候选人是这样做，这就跟你进去市场，他通通都不要握手是一样的，只要你一以贯之。可是他的回答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投降啊。可是你看看。我为了上节目齁，跟今天在讲这个特别去看，我就只看最近的就好了。2022年的8月29日是国民党的中评委自己说，台湾人齁战争的话，如果台湾人战争只能去跳海，所以不要反共。一样是今年的8月7号也是国民党的詹江春也是说啊，这个我不想陪葬，如果民党挑起战争的话，我不想陪葬，我直接投降。那更有趣的是今年三月的时候，连胜文说啊，如果战争打起来，我并不想要参与，我不要杀到底拼到底，因为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我要回家照顾爸爸妈妈。对啊，这就是国民党。所以为什么民调做出来会是冠廷刚刚说的那个样子，其实很清楚，因为你们代表性的人物，包括刚刚一直在提到的徐巧芯在去年10月9号的时候被问到这句话，他没有办法回答、啊、他说我要看当下的民意，他也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啊。所以国民党的问题是你长期累积让人民造成的印象，所以大家才会要你签嘛。所以本来选举的过程就是一种表态，对任何事情对任何人物的表态，你如果没有办法把握机会，没有办法用临场反应去做你这个人价值的呈现，那你在这场选战就输了。 为什么刚刚委员会讲说是情绪勒索？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为难才会情绪勒索。比方一个谁，陈玉珍委员他讲说，诶，我们齁就是中国客可以来到金门啊，那是因为我们去跟中央争取的啊。清稿姐哪一个中央？北京中央啊。齁、嗯哦、所以呢显然齁、哦、假设这一个不投降承诺书到了陈玉珍委员的手上，他也会觉得我抢没乐气，这个叫做情绪勒索。来，于韶老师。 这分两点啊。第一个是呢，这么严肃的话题，不论你接受是同温层或是对你比较友善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你不能一副啊那个很白痴哈哈哈哈大笑，你是在嘲笑民间团体组织这样的呼吁跟这样的诉求吗？我讲我个人部分好了，那个民间团体找我，我问他我可不可以签，像个宇韶老师你应该没要选吧，你签下去你就要出来选哦。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啊，你是不是要争取啊明年的什么，我说不是，很重要的地方是我想表态而已嘛。这第一个你应该可以用很严肃的态度啦。他讲完就像大家说的，他第一时间反应很好，你帮他想各种反应都有。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我相信呢，我不应该形式主义啊比不上我爱这块土地的心。即便我虽然没有当过兵，但是呢我爱这块土地的心跟俞北辰将军差不多啦。我相信呢不需要用形式主义跟白纸黑字来签，这不就好了吗？不讲。结果呢跟那个主持人一搭一唱，那变成是一出闹剧。在别人看起来就变成是说，你接受伟忠哥访问的时候你该快乐的时候你快乐不起来，这么严肃的场合呢你忽然变得很快乐，我们就觉得说那你的选举节奏到底是什么。还有刚才贵长说的陈玉珍啊，哦，刚才说的那个中央哪个中央，他都是 想不清楚嘛。更重要的地方是，先前在节目上不是讲过吗？哎，一个福建本来是一个中国，现在变成一个福建，然后呢把这个标题改成福建金门。好，也有人说呢，哎呀，一百多个呢台商啊，这个是被中国制裁啊，是尝民主味道的全民宿命啊。请问这些言论堆叠起来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不能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啊，但国民党内部就是有一股呢想要投降，甚至一副呢投降输一半的口吻嘛。请问蒋万安呢、啊、要不要替这些人说几句话，或者是呢你签了代表跟这些人切割了，这样子呢认同你的年轻选民或者是呢支持你的人，在你现在选情比较低迷的状况之下才有可能翻转嘛。结果呢蒋万安连基本的战术动作都不会，话也不会讲，在那里嬉笑辱骂。我认为刚才那一段影片啊，那个画面啊，会不断的被人剪辑出来，在选前呢不断被人到重播干什么？告诉大家，你不签就算了，但是你嘲笑这些本土社团的诉求了。 不投降有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我们来看俄乌战争，其实现在这个对普丁来讲真的蛮棘手的。如果中国可以给他一点点资源，各方面的这个军援等等也好，他们会觉得说哇，我中的鱿鱼好像这个有春雨过来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们来看，其实呢普习会见了面之后有给资源吗？来，我们看外媒的分析哦，他说北京当局依旧完全不支持俄罗斯入侵到乌克兰。我们一起来看。 对空飞弹射向天际，俄军节节败退，逃回俄罗斯之际，不忘攻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包含这座克利夫洛水坝。水坝被炸得体无完肤，滚滚河水决堤而出。 乌军反攻势如破竹，人在乌兹别克的俄罗斯总统普丁看似镇定，内心焦头烂额的情绪全在习近平面前一览无遗。根据 CNN 报道，习近平在与普丁双边会议中只字未提乌克兰这三个字，普丁却低声下气主动提起这个话题，整场对话全看习近平脸色。 Traditionally in the first Cold War for example, Russia was always the senior partner and Soviet Union and China was always the junior partner. That's flipped nowSo Putin is dependent on China. 好，来看两边各自谈论之前，我们先来看到是俄罗斯这现在的情况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我们先看的是乌克兰战场哈啊，他有替帮啊。乌克兰有一个亲俄的哈，他本身就是算是乌奸呐哈，他是亲俄的一个这个指挥官，他叫吉尔金。他说现在乌克兰战争的情势哈，我会一直到俄罗斯完全败北为止。认为现在已经输了，剩下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那为什么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呢？是因为哦，俄罗斯在高加索有一些小老弟哈，有一个小老弟叫做亚美尼亚，现在他被欺负了，被比较跟这个土耳其比较好的哈亚塞拜然，那亚塞拜然去欺负亚美尼亚打仗咯。可是呢，大哥现在哈，就算小弟来求救，到时候拍谁拍谁。现在情况叫做泥菩萨过江，我们恐怕也无能为力可以帮助你了。来，将军进一步分析。 这其实哈。俄罗斯现在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弱，为什么弱呢？它以前是世界第二强国，但是被乌克兰在这七个多月里面完全打回石器时代。我讲打回石器时代，大家觉得很夸张，一点都不夸张。为什么？我用一张图来跟大家分析，这是乌克兰的这所谓的反攻军在顿内茨克州。顿内茨克州是什么？就是乌东，就是乌东被俄罗斯视为自己领土的那一块。在顿内茨克州他开始做精准的打击，而且他打击是哪里？他不是打击一般的荒郊野外的这种田地，他打的是城市战，打的是城镇战。他针对俄罗斯占领了将近两个半月以上的城市，做了各种坚固的攻势之后，俄罗斯他的士兵在里面几乎是窜逃，所以乌克兰的士兵精准打击。而且呢，他这是什么？他还把他用无人机拍成了专辑，就是我今天要去收复这个顿内茨克这个城市，我要收复的时候，我还不是用非常隐秘秘密的方式，我公然的我有无人机上升，然后无人机全程拍摄，包含了每一个单兵的攻击、炸弹的攻击，还有每一个巷战、每一个楼层的清扫射界，把所有的逐屋战斗全部拍出来，这简直是一部影片呢。所以乌克兰的作战已经可以把全程的战场透明化做到这种地步，所以你看他连什么地方的地方冒烟 他的士兵逃出来，然后乌克兰士兵从什么地方进去，全部继续迷离。这个未来以后可能可以在战争片、史诗片里面做一些参考，会让它更接近于战争。那我们看下一章，就是这一章齁，我们其实看了很多了，就是什么无人机丢炸弹，而且这次无人机丢的炸弹全部都是迫击炮的炮弹，而且迫击炮炮弹大家觉得好面熟哦，这迫击炮弹跟我们60公里迫击炮炮弹非常的像，所以说这一架无人机说不定就是 made in 台湾，是台湾做的，因为台湾送这个卖给了波兰，波兰转运到了这个乌克兰非常的多，那这些无人机呢既精准，定位系统又非常的稳定，所以你看这辆的假车躲在哪里，躲在房子旁边几乎看不到，可是被抓到了，而且投掷下去的迫击炮的炸弹精准命中，这更厉害，躲在树旁边的这个坦克一样被打中，所以说乌克兰它并没有因为时间的长久拖垮了它的士气，并没有因为时间的长久让它的作战资源不断的匮乏，而是越战越勇，那相反的俄罗斯的所有的士兵他所有的装备都是一的不断的躲藏，不断的隐藏就算了，还被抓到以后被歼灭，然后所以所有俄罗斯的这个高级的官员就讲说，这场战争不管你是用躲的，你是用骗的，还是用炸的，你都输了。所以那另外我们再看下一篇，这就是刚才贵雅讲的这后院起火齁。为什么后院起火呢？其实俄罗斯在中亚这块地区齁，它一直是地方老大，它是老大，所有的国家以它马首是瞻，不管是乔治亚还有这个亚美尼亚都一样，出了任何问题找我大哥去，对不对？他常常跟你讲说，你不知道我大哥是谁，我大哥是俄罗斯，我大哥是普丁，普丁讲了算。可是这次乌克兰战争之后，亚美尼亚说，你搞不清我大哥是谁啊，对不对？他直接就告诉亚塞拜然说，我大哥罩我，你居然敢打我。亚塞拜然说，你大哥我照打，你知道吗？把整个我就是打你大哥，他不是打你而已哦，打你大哥。所以说这是在整个亚美尼亚周遭俄罗斯的部队，他专打俄罗斯的部队，他打哪里？俄罗斯在亚美尼亚附近的安全联邦安全局，他直接轰你，直接轰你，看俄罗斯的国旗，俄罗斯的军事车辆，俄罗斯的使馆，他全部都打，直接太岁头上的动土。所以他就跟亚美尼亚讲，现在亚塞拜然听的不是俄罗斯的，你的大哥保不了你的，因为你的大哥在乌克兰已经灰头土脸，所以现在普丁怎么办呢？只好求救于习近平。那习近平的冷暖真的让这个普丁心中很难过。 说到那个冷暖的部分，我先请教国成老师，因为普习会为什么这时候要见面嘛？那见了面之后，就算普丁他想要支援，可是不好意思开口的话，习近平是不是应该也给一点甜头啦，看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可是呢，见了面之后，表达出来的是那普丁恐怕要认命了，因为呢，北京态度就告诉你啊，潘谁哈，这个战事哈，各狼者呀，各狼当，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来对于你有什么样的帮助。那好笑的是哈，这个特别释出讯息是俄罗斯跟这个习近平讲说，坚持一中的原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很像是中国故意放出来的大外宣嘛，齁，对不对？那现在其实是普丁他已经危及到他的政权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一场会面，希望可以取暖得到东西，可是得不到，普丁不是也蛮没面子的吗？ 我们都很关注这次的这个会面这个普丁呢说支持这个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他们老早就讲过了。可是呢，我们都注意到，就是普丁没有特别说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其实就这种层级的会面来讲，少那几个字差别是很大的。然后呢，纽约时报的报道我们最近看到，他说啊，莫斯科理解中国对这场战争的疑问和担忧啊，哎呀，这个糟糕了。原来啊，这个会面的时候中国习近平主席特别跟普丁讲说，我对这场战争啊是有疑问的啊，是很担忧的，而且啊，可能北京不完全赞成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然后呢，习近平谨慎的避免了对俄罗斯的具体政策做出任何支持的表示。这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代表这次的会谈其实不太顺利。那为什么不太顺利呢？因为中国非常现实，它现实的理由有两点，第一个。就是俄罗斯现在军事失利， 哦，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投降不投降哦，说实话，在没有开战的时候，没有人敢说要投降啊。但是真的敌人打进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人总是怕死吧，有的时候真的是弹尽援绝哦，投降有的时候是不得已的啦哈。这个哦，但是呢，如果你在平常没有危险的时候哦，你都不敢说你不投降哦，那老实说，这战时怎样，我觉得是可想而知啦。 嗯， 好，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哦，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哦，这个俄文的文件，哦，乌克兰印的这个俄文的文件是什么？就是现在在俄乌战的前线，哦，俄乌军，哦，印出来的传单，哦，这个给俄军，哦，说这个传单上面就写说，哦，你如果不投降就是死，哦，你投降的话呢，哦，有哪些原则，哦，打什么电话，甚至你没有办法亲自到阵线来，哦，你打通这几个电话，哦，都可以表达你的意愿，然后拿着这一张传单，哦，然后出来的时候，哦，如果你不会讲我们乌克兰语没关系，你用俄语喊我投降我们都听得到。哦，这个乌军的这个新战其实还是蛮厉害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现在拿着这个传单，哦，好，出来啊，这个表示你要投降，我们保证一定善待。哦，实际上，哦，跟大家报告，哦，在战场上，哦，有时候你打死一个敌人，哦，对方可能同仇敌忾要为他报仇，可是呢，你说服煽动一个敌人投降，那这个比杀死一个敌人，哦，效果还要大。为什么？因为他一投降之后，哦，他可以反过头来招降他的同胞。 今天已经递交了这个政党的这个退党申请书，不要让大家把焦点再放在我身上。 说不选又反悔，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陈丽娜挡不住质疑声浪，宣布退出国民党，一早跑行程，已经把背心上的党徽用贴纸遮住。 我党徽还是要遮起来，哦，以免就是让大家还有在做话题的这个可能性。政党的理念还是偏国民党。 陈丽娜说不选又参选，冲击同党新人陈世民的选情，现在还说退党理念还是偏国民党。事发至今，陈世民直言很错愕， 非常遗憾，因为这不是世民参选的初衷。投入初选之前，陈丽娜议员愿意看我一眼，或许我跟他的助理就不会是竞争关系。我觉得市党部主委应该要负最大的责任。 待人直冲党部抗议，陈世民把矛头指向市党部主委许福明，应该为了党内制度问题下台负责，把兵权交出来。党内引爆茶壶里的风暴，市长候选人柯志恩怎么看？ 国民党而言，就是团结往前进，没有什么兵符交给谁的问题。 蓝营议员初选纷争乱糟糟，绿营候选人也到地检署按铃提告，说陈丽娜退党根本是诈骗。 给国民党来推荐书，立即退党，破坏了初选制度，要打国民党太子兵，哦，诈骗选民。 蓝营说要年轻化，却又压缩新人空间，不止内部摆不平，还成为绿营新人选将发挥的舞台。陈丽娜参选引爆国民党内讧，现在紧急退党能不能有效止血，有待观察。三立新闻黄大炜、翁一文告诉不到。一行人虔诚上香，站在沈慧虹身边的是前新竹市长林智坚。我们独家掌握，从九月份开始，林智坚就像这样陪着沈慧虹拜会地方。林智坚早就回访新竹，不止带着沈慧虹，旁边还有要争取连任的市议员以及同党的市议员候选人，跟着一起跑行程，看好林智坚牌的影响力。拜会过程也有许多热情的乡亲抢着合照一起比耶。林智坚也和总召柯建铭共同拜会地方人士，一贯到安东道场的董事长谢德胜。民进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沈慧虹也宣布小智市长回来了。 明天是我个人第一场大型的造势活动，那我亲自邀请林智坚市长出席，小智市长。 我们之前看到哈，这个俄军他们不是丢盔弃甲吗？啊，坦克不要啦，弹药不要啦，他们现在的士气非常的差。可是另外一边我们看哈，哎，美国怎么又送礼物来了哈？来，晃哥，是这样的感觉上就是打铁趁热，我要趁胜追击，因为拜登他宣布又有新一波6亿美元对乌克兰的军事的援助，那包括什么？还马斯不是已经去了吗？不够多，我再给一些。好，然后还有呢，夜视镜应该是说战场哈，晚上如果也需要的话，那还包括什么？包括有一些什么105mm 的这个炮弹啊，或是 105跟155的都要了哈。那我请教你，现在他们陆续又把这一些进驻到里面，阿姆哥你不是被怕你啊？还是说希望可以加速这个速度？ 其实美国给乌克兰的军备的援助节奏非常的清晰哈。前一波的援助正好赶上这一波在乌东的大反攻。那现在好，刚刚贵雅的问题是说啊，不是都打赢了吗？为什么还要再援助？其实现在俄罗斯等于是在乌克兰境内哈的，扣掉克里米亚半岛不谈的话，在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最后的据点就是乌南，大概就是克尔松、马利波那附近。好，我们当时谈亚速钢铁厂谈了很久嘛，那乌克兰想要趁着在冬季下雪之前能够把乌南也光复，也收复失土，所以呢他需要更多的武器。因为其实你知道在这一波在打乌东的时候，乌克兰能够这么神速的可以让俄罗斯丢盔弃甲，除了他战术运用还有诱敌政策之外，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他是直接跨过俄罗斯的部队的头顶上打击他后方的补给线。嗯，等于是俄军发现他后面补给线已经被打掉了，所以当我乌克兰军队进来的时候，哦，我俄军我后面没地方退，好，哦，我后面已经没有地方退了，所以他只好逃，好，哦，所以有穿女装逃的啦，哈，有骑脚踏车逃的，有中将变中校逃的啦，各种各式各样的逃跑方法都出现了。这个就是乌克兰他为什么需要长程武器，长程精准的武器，像海马斯火箭、155榴炮，精准的炸弹等等。这个就是他准备，我的研判，美国这一批在给他价值6亿美金的武器呢，主要就是用在将来乌南要反攻用。因为现在已经9月中了，以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气候，有可能在10月底或11月初可能就开始下雪了。那你下雪的情况之下，这些重装备它是移动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积雪会很泥泞，所以他希望乌克兰应该是希望赶在下雪以前可以成功的反攻乌南。那你如果时间缩短的话，嗯，我自然需要更多这种精准的可以稍微中长距离的打击武器，希望可以把乌南收复回来。那克里米亚半岛当然泽伦斯基是想说我一定要收回来，但是要打克里米亚半岛可能得要等乌南巩固之后，他才有办法再去进攻克里米亚半岛。因为他现在在乌东 不要开那么多战场啦， 对，而且他在乌东他在清理战场了， 对， 就是我把敌军打退是回事，我要收复失土，要重新的这个恢复行政啊这些能力治理，这是另外一回事。他慢慢的乌东整理好战场之后往乌南打，然后呢现在情况变得很有趣咯。过去我们在讨论俄乌战事刚开始的时候，是俄罗斯从东北的哈尔科夫下来，然后从乌南的马利波往上，等于是对乌克兰形成一个合围之势嘛，嗯哦，现在呢东北的哈尔科夫州已经被乌克兰收复了，那你只剩下俄罗斯剩下乌南，然后变成现在是乌克兰反包围俄罗斯了，嗯，所以真的是风水轮流转，哦，所以美国这时候给他武器应该就是我研判应该就是为了给他乌南反攻用的。 好，来我们进一步看齁，哦，这个俄军现在的情况啊齁，各方面来看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小故事而已。有一个大兵卡点维侯你爸爸跟他爸爸讲说，你知道吗，这边的情况实在是非常的糟糕，我们呢有多少人死伤你刚怎样齁，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逃了。他们的士气当然是非常的低落，但是齁，哦，我们看来将军是这样的齁，哦，俄罗斯他们还有一个所谓的督军团的，就是说齁，哦，谁士气很差的，谁不打仗的，哈，回头我可能你不打仗，那就是死路一条了。我可能用我自己的这个军官，我来打你，对不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请教你，哈，进一步怎么样来看，打仗在前线，那居然会遇到说没有人要打，所以我后面还必须要出动督军团。 这个叫做共产制度里面的战场督战队，也就是说，如果你回头，我就一枪让你毙命。如果你继续向前走，说不定你还有活路。也就是说，自己人打人比敌人打你还要狠，这就是目前俄罗斯的状况。所以为什么会有前线的大兵打电话回去跟他爸爸求救？我们打电话回去都是骂哇赢了，假替鲁武功上哦，心地无高勇敢。那你不是这样， 现在正常拢是讲哦，我就健康就平安，你免搞我烦恼，对吧？ 对对，我一定会更强壮回去看你。他现在俄罗斯的大兵不是，他爸，我跟你讲哦。这个现在前线哦，不是我行不行啊，赢是叫我赢哎，你知道，我逃命逃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脚底抹油跑得比奥运还快， 都来不及逃，因为实在战况太激烈。那你要跟你的长官报告啊，我的排长、连长、营长、旅长全部都跑了，我现在怎么办？所以爸爸讲，你也赶快跑。这就是现在为什么泽伦斯基可以在短短的一个多礼拜之内收复8000平方公里，哎，八个桃园大，这还得了？这个要打要打多久？俄罗斯侵略这块地方，从2月到现在才有这种战果，他一个礼拜就收回来了。那么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来说呢？因为他的现在士气已经低落到极点。这是一间厕所哈，大家看到，哟，厕所怎么会有这么多照片？这还是国军的这个中列塔还是中木塔？不是，这下面都是小便斗。他把这一些哈，所有不参加特殊军事行动的这些将领的照片全部贴在小便斗上面，让他的士兵让所有人上厕所的时候来唾弃他，来取笑他。可这是一种极为低劣的厕所文化。我们以前在军中哦，我在当连长的时候，我要知道我连上哪个士官带兵带得很差，我只要到厕所蹲一趟就知道了。哦，因为他会把那个士官的名字写在那个厕所的板子上。 对， 某某班长真的很够机车，祝他出去哈保平安，就这样子。那我就会把这个班长约来谈，我说，哎，你带兵可能有问题哦。为什么？因为在第三间厕所连续骂你三次。对，这是一个极为低劣的厕所文化。居然在俄罗斯这么一个世界第二强国发生，而且呢是官方干的，还不是小兵干的，是官方干的，所以他已经没有办法了，他的士气已经低劣到极点，只好用这种方式来羞辱自己的领导军官。另外我还在下一张给大家看，就是他的士气低调到什么程度，他没有兵了，没有兵怎么办呢？跟以前电影火烧岛一样，到监狱去征兵了。到监狱里面，他找了400个士兵，就说：“来，你看，这都是囚车，哎，这都囚车载的什么？载的是囚犯。不对，这些人要把囚犯变成士兵，带到乌克兰去打仗。那这些状况，大家认为说，那不错啊，囚犯去打仗总比关在监牢好。不对，这囚犯认为说，与其到乌克兰打仗，我还不如关在监牢里面，因为我关在监狱里面，可能3个月我就要出狱了，到乌克兰去有去无回啊。”对不对？那俄罗斯有没有办法？有办法。我们看下一章，这个俄罗斯真是天才到，这真的不知道他是谁在当参谋的。这些都是监狱的犯人，你看都是犯人。这是一个哈、哦，他们这个特殊瓦格纳集团的一个军官，他到这边来征兵，他跟他们说什么？你知道？他说：“各位犯人，我告诉你们，你们自由的时间到了，你们只要愿意跟随我到乌克兰去。”6个月之内，如果你没有被击毙，你就自由了。对，六个月，就是从2月到现在，嘿，乌克兰到现在已经在那边击毙了多少俄罗斯士兵？8万人呢。所以你看，这一些所有的这些监狱的这些犯人，兴趣缺缺啊，他更不想去。他就说：“那我可以不去吗？”“不行，你一定要去。”“那去的话怎么办？”“那我要逃啊。”所以这个瓦格纳的军官跟他讲：“如果你想要逃。”你到了现场去，你可以跟你的军官反映。他说：“我反映我不适应，我可以回来坐牢吗？”“不会，如果你反映你不适应，就就地击毙。”就是刚才贵雅讲的、啊、战场督战队，你打也是阵亡，你不打也是阵亡。这就是目前俄罗斯的现况，无兵可用，只好用非常暴力的手段，征不到一般的兵，就朝犯人下手。 我们进一步还要来解读齁，因为俄罗斯的状况其实真的很不好齁，所以要怎么样呢？这样子的一个跟习近平的会面，到底两边谈了什么？刚我们有提到的是齁，那个普丁讲说齁、他跟习大大讲齁，我们是坚守一中，而且我们谴责美国在台海之间的一个挑衅。那当然他们谈话内容还有更多更多的细节，来请玉韶老师来做解读。 反社会行为，全街头未爆弹，日本设孤独大臣抢救寂寞病。 在日本无差别杀伤事件的凶手们有一个特殊的名词，被称作无名的人。 职场太压抑，高压文化成为常态。 你会觉得你都不想去公司，然后你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会觉得很非常的沉重，然后一整天你会觉得好像被包到那个保鲜膜里面的感觉。 CD 名伴手礼，创始人竟来自台湾，救急日本，请锁定本周六晚间11点，消失的火箭。 大白 天上演追逐战，学生拔腿狂奔，拼命往前跑，因为后方一名黑衣男拿菜刀紧跟在后，学生赶快冲进超商求救，直奔柜台，吓得店员也闪边站，就怕被波及。只见黑衣男嘴里念念有词，似乎不肯罢休，学生一脸惊恐，没想到自己像平常一样放学回家，却在半路遭陌生人持刀追逐。 我当时是不小心认错的啦，不小心 认错人了。 嫌犯的网辩称是认错人，但就连面对玻璃是大人，也完全没在怕。 我很害怕， 你在这边就好了，好 不好？不用，你过来。 干嘛啦？出来呀！ 讲着讲着就走进屋内，要再度拿刀，立刻被警方制止。 拿你菜刀，警察在这边，出去外面。 这样，我拿。 不要。警察都在这边，你还要拿刀？ 眼看嫌犯态度还很嚣张，民警赶紧将他上铐，强制送医。但大白天上演持刀追逐，也让学生受到不小惊吓。 哎，他就是有吓到，因为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那就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在家里附近。 根据了解，22岁的陈姓嫌犯平时和爸爸住在一起，当时疑似精神不稳定外出，好险警方获报后火速就逮到人，所幸受害学生也没受伤，但家长也不排除提出告诉，就盼孩子放学回家的路能安全无虞。三选正常上与新北强报道。 张善政研究案涉嫌抄袭风波不断扩大，农委会成立调查小组，两个礼拜过去，初步结果出炉。 最后的比对的结果，它显示了在21篇报告里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重复的情形，它的文章的内容、它的研究报告的内容都有重复的情形，但是其中重复度比较高的总共有6篇。 农委会提出台湾发展现况整体政策超经济部网站技术处新闻稿，781字，600字相同。国内 IPTV 发展现况一共3486字，其中3408字跟工研院的报告都相同。 因为调查结果发现呢，研究案可能有侵权的问题，因此呢，农委会呢就请宏基跟张善政务必在9月30号以前呢提出书面说明。 接下来流程会诊研判是否有侵权，如果有，就会组成专案会议。复审至少一半以上是外部专家，结果确认侵犯他人智慧财产权，张善政跟宏基必须赔偿，还得全数缴回当初的5736万。 张善政候选人早已离开宏基10多年，相关的完整资料仅农委会手中有。不过张善政候选人仍会尽可能就自己手边的有限资料提供协助以及说明。 农委会 这个大家在看啊，习近平跟普丁的见面啊，好像呢非常非常的热闹有趣，但是呢我要用一个最简单的形容词形容给大家听，好像两个各怀鬼胎的小两口，却要在媒体面前呢玩起真心话跟大冒险，但是呢看的结果是什么呢？矫情做作又勉强。什么意思呢？第一题谁先玩？中国先玩嘛，你爱我吗？那这样子啊，有没有一中原则？台湾问题你怎么说呢？普丁是有求于人的嘛，所以他直接讲，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都有一中原则，好不好？乖。然后呢，这个呢，台湾呢永远是中国的，因为对俄罗斯来讲，这一题简直莫名其妙嘛。机会来了，我想反问什么呢？那你觉得我们未来的愿景怎么样？他不好意思说了，说哎，你要来帮我。他就是想听到是啊，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生死与共。结果呢，习近平回他是什么？顾左右言他，说啊，哎呀，我们有核心利益了啊，这个核心利益呢可以呢发展在科技跟农业的交流。我告诉你，这时候普丁心中真的是叉叉叉，想骂脏话，什么意思啊？我都水深火热了，我想要告诉你，请你呢说几句仗义的话，结果你告诉我这种虚无缥缈的。好，虽然火大，普丁跟俄罗斯啊继续又追问，不这样子好了，好不好？我觉得我们可以未来共同一起呢成立一个威权的平台来管理世界的秩序，这样总可以了吧？用一副老大哥的口吻，你是老二，我是老大，未来的世界秩序呢我们一起来管，就暂时不要管我就是想要框你嘛，这样看看你可不可以顺着我的话走入我想说的那个情境。结果习近平很不礼貌地讲了这句话，这句话很关键、很重要。他说啊，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历史也在变， 所以说呢，各位要知道这三个变的过程之中呢，你应该有所体会。普丁听了觉得这什么意思啊？这意思啊，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最后结论是什么？中国更可恶啊，在这个要吃人家豆腐啊，在不给人家承诺之后呢，最后呢，什么叫共同利益？习近平直接从口袋亮出一个计划，铁路呢？你答应我的哦，那一条中吉乌铁路啊，你说过的哦，你要给我盖哦。这时候呢，形势比人强嘛，普丁鼻子摸一摸，盖铁路没问题啦。啊，但是我们的愿景呢，结果又跳升，核心利益非常重要。OK， 但到时候呢，我们的局势呢，或是因应呢俄乌的战事，我们再看一看。所以你可以发现呢，用台语来形容，习近平的态度是什么？一个字，这就叫丢啦，丢什么？开车你病啊，要你命啊！简单来讲呢，非得你开出比开铁路啊更好筹码条件的时候呢，也许我考虑看看。各位，此一时彼一时了。老大哥现在轮到这种处境，真心话大冒险玩输人家，筹码要输人家，最后呢被中国虎落平阳，被犬欺了。 我们这边齁，我左右开框的两张不同的新闻齁，一个新闻是不到基辅非好汉嘛，布林肯最近又去了。他去的时候他是带了大礼盒，对不对齁？他宣布的是我们还有这个大概20亿美元的齁，包括给周边国家，给乌克兰要对抗俄罗斯的。但是这边呢，习近平跟普丁的会面齁，让他们讲什么？什么礼物？不好意思，没有哈。他想啊，我们互相尊重，对于就是说彼此的想法呢，我们都是理解的。理解干嘛要见面？就在国内就可以理解啦哈。来，导播帮我开个框，我要请教国成老师哈。我们来看栗战书，他其实是先遣部队，所以他先到了俄罗斯的杜马，就是他们的国会哈。到了国会去呢，他又在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也是说啊，我们理解啊等等的。你去看。他们杜马的这些议员齁，什么样的表情跟反应非常的有意思。木易姐然后标警啊齁，东西啊呢就是这个都是垂下来的，面无表情，脸色都蛮难看。还有呢，我们镜面上切的这一个齁，这位老兄他一直在那边敲东西，显然他听这个栗战书讲话听得实在是很不耐烦。如果你是要来讲理解的话，安内唔便啦，诶当 get so 啊，是那一种气氛哦。来，国成老师。 栗战书说中方理解俄罗斯被逼到墙角没办法，这俄罗斯很爱面子的人来讲，这是高级黑嘛，你这个怎么会说我们被逼到墙角呢？你应该来说，这个战争是一场正义的，符合这个两国利益的，符合国际法的，这个至少要讲点好听的话。结果呢居然说，我们被逼理解俄罗斯被逼到墙角，那俄罗斯，老实说听了当然不高兴嘛。所以啊，这次的会谈哦，表面上，相敬如宾啊，其实哦，气氛很紧张。所以呢，在这个上合峰会哦，这个开过了之后哦，各国领袖哦的这个晚宴，习近平不参加，不吃饭， 这个，不是千里迢迢到那边去 了？对啊，这个以这种场合来讲，说你这个晚宴不吃，难道你回房间泡面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呢，就是没有参加，最后有一个大合照，连这个第一次哦参加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土耳其总统其实在刚才讲到的亚塞拜然跟亚美尼亚的问题上，其实跟普丁关系是有分歧的，但是呢他这次也来，那普丁想说现在这个时候多一个朋友总比少一个朋友好，就算他是来吵架的，好歹他也是来跟我吵架，愿意跟我面对面，所以呢也邀请他来。那个会谈的那个画面，非常的尴尬，就是各国领袖，这个普丁的老弟，这个白俄罗斯总统啊，这个还有这个外蒙古的总统，这些人，大家都齐聚一堂，表示俄罗斯还是老大，但是呢，习近平缺席。好，这为什么习近平在这个晚宴里面没有特别参加，这当然又引起许多的话题嘛。一方面来讲，当然对主办国，不是很有面子，这点是，这个在国际场合上其实不太好。但另外一方面，大家都揣测说为什么，这个习近平主席不吃饭呢？是嫌菜不好吗？对不对？显然也不会嘛。这种晚宴， 不是啦，我知道一个问题了啦，吃饭的时候要脱口罩。那他因为他比方说他们在会议上啊什么的，他尽量避免不要跟人家有这种接触，会不会是他的考量？ 我觉得这第一个考量一定是这样，因为吃饭的时候一定是脱口罩。第二个，这个国宴老像以这种等级的国宴恐怕两三个小时是跑不掉的。他可能觉得精神上体能上不见得愿意吃这么久。这点，而且呢，可能他健康状况，这个也是现在俄罗斯的 媒体健康状况，从他下飞机那一幕可以看得出来嘛。因为我觉得他走路好像有一点 外外，你知道有点掰卡掰卡的感觉。 对，俄罗斯的媒体就在揣测说，这个习主席不参加晚宴，很可能是因为他身体不是那么舒服，所以呢食欲不太好。那之后那边两三个小时，那老实讲食欲又不好，那怎么办？ 刚当完兵的林先生半夜 ING 求职面试，四处爬爬走，捷运是他主要交通工具，但是上一天又跑好几个地点面试，还没赚钱就有开销。 不是每一间公司它都有提供线上面试，所以还是必须得要到搭乘捷运或是大众运输到那个公司去面试，下车可能还需要再转车，难免长久下来就会有很多的交通成本。 为了缓解青年求职者或是待业民众负担，陈时中设出劳工三件，第一支就是补助交通费。 交通的津贴1280，好，这是让他的时候比较没有后顾之忧，是增加劳工懂事，企业也会更进步。一个扎扎实实在社会目前配合相关劳动的政策一个补强的措施。 陈时中三支箭，鼓励民众参与职业训练，配合劳动部职训生活津贴，再加码免费提供捷运1280月票，最长3个月，减轻求职者的交通负担。另外要建立劳工董事制度，让市府持股超过一定比例的事业也有劳工董事参与经营，以及增设高龄就业平台，加强高龄者求职需求与企业媒合， 觉得会是有帮助的，省去我需要求职上面所要花的交通费。 陈时中政策才刚抛出，还没完整传递到市民心中，对手黄珊珊先质疑没有具体内容。 他的政策目前为止都是见树不见林，他一直都在用撒币的方式，顾政全盘了解之后再来说，不要当江湖老总。 只用形容词来批评政策而不看政策的内容，我觉得不可取了。 陈时中团队透露，接下来还有十多项政策牛肉，包含文化、教育、产业各个面向，将会陆续端出，要靠政策论述清理选举口水战场。新春联看居住君台北报道。 整栋大楼陷入橘色火海，大量黑烟更是不停窜出。中国湖南长沙一栋大楼在16号下午发生火灾，而眼前起火的这栋大楼正是长沙市区的中国电信大楼。 这个电信大楼啊，这个火势没办法控制啊。 由于火势太过猛烈，让附近民众惊呼连连。而根据当地媒体表示，大楼在今天下午突然起火，几乎蔓延整座建物。据现场目击者表示，甚至有大量着火物体不断坠落。 哇，这通通的里面， 我等火光冲天了已经。 目前当地消防员也已展开救援。中国官媒央视就表示，首批救灾人力在下午4点抵达现场，初步研判应该是大楼外墙起火。而这栋电信大楼地上共42层，还有地下2层。大楼则是在2000年建成，楼高有218公尺，而大约在下午5点左右，明火已被扑熄，暂无发现人员伤亡。 扑通一下，国中女学生就这样掉进还在施工的水泥坑。原来她整段路程低头滑手机，滑得太忘我。 离开的时候。在看手机，持续在看手机。 放学时间相约买饮料，出发路上虽然是在当低头族，但至少知道要避开施工处。怎知回程手机看得太入迷，直接悲剧。 啊，我看到钱，伊在写卡安尼尔。 他让我取消。 不管是惊咯，条都歹，政府都规定嘛，走路要看路嘛，停红灯的时候不要一直滑嘛。 好险女同学没受伤。事发在15号傍晚，屏东一处路口。事发后，现场除了三角锥，也放上木板来挡住没干的水泥。不过女同学满脚污泥。也被民众拍照po网，呼吁大家走进工地真的不要只顾看手机，更开玩笑说这同学红了。不少人听闻都觉得， 大家好，我是曹玉婷医师。6个月至5岁的小朋友可借由接种疫苗获得更好的保护力。完成疫苗接种后，请在接种场所休息15到30分钟，确认身体没有不舒服再返家。家长可以在接种现场扫描 Taiwan VWatch QR Code， 协助家长掌握小朋友接种后的身体状况，提醒就医，并了解接种后常见不适，请家长于接种后持续留意。 幼儿接种后常见的副作用包含躁动、哭闹、嗜睡、发烧。如果出现较严重的副作用，像是呼吸困难等疑似痢疾性严重过敏反应、活力持续不佳或发烧超过48小时等症状，请尽速就医。勤洗手、戴口罩，持续落实防疫好习惯，守护家中宝贝健康。 变得从这个国宴、走路、谈话哈，这些细节啊，其实就表示了哈国与国关系的冷热程度啊。 晃哥，你是不是还有观察到一个画面？ 那个画面很有趣，习近平走在前面，因为习近平个子比较高嘛，哈、哦，普丁走在后面，然后两个人。 啊，可是大哥不是要先走吗？ 对嘛， 小弟跟在后面呢、 啊。对啊，你果然聪明哦，而且除了不止这样子哦。普丁那个表情哦，感觉是要上去，好像要拉住习近平的手，好像还有什么话，有什么心事要跟他倾诉的感觉。但是习近平的脸是别过去的，就普丁是在他左后方，习近平脸是往右前方看，就巴不得我早点逃离现场那种感觉哦。其实这一场哦，其实你看他们两个，就俄罗斯以前的大哥，习近平以前的小弟嘛，现在感觉大哥跟小弟的地位有点逆转了啊、哦，就是说大哥呢，小弟趁大哥趁你病要你命嘛，你这个时候你普丁有求于我，我习近平当然不会那么容易答应你，而且我觉得这两国真的是玩尽心机，习近平包含像栗战书到俄罗斯杜马去拜访的时候，习近平在这个上合会或是两个人在见面塔吉克斯坦讲话，其实这完全不着边际耶。普丁心里在想说，我现在在跟你谈乌克兰，你跟我谈一中原则，你现在是说对啊说不对，一中原则我俄罗斯我不早就承认了吗？你干嘛这个节骨眼要我讲一中原则？问题是我讲了一中原则对乌克兰的战争有帮助吗？完全没有嘛。所以习近平很显然他就是用那种打太极拳的方式嘛，啊你先讲讲啊，我知道啊，我们回去再讨论讨论，大概就是这一 张。而且从新华社他写出来的内容你也知道，新华社从头到尾齁绝口不提乌克兰。 对，没错。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俄乌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表面上没有抵制乌克兰，没有抵制俄罗斯，但事实上偷偷在帮助俄罗斯，哦，这我们大家知道。好，现在中国连偷偷帮助他都不想干了，他现在就摆明了就说，好吧，你跟我无关，哦，你这件事情你自己去处理，我中国，而且我还趁着你在中亚势力消退的时候，我要把中亚变成我中国的版图，你以后俄罗斯在中亚再也没办法当老大。我觉得俄罗斯这一次真的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了。 其实齁，我要顺着这个刚刚讲蒋万安说不投降他不写的那一件事情齁，还在那边讲说什么白痴。美中台三边关系齁，阿苗议员昨天在我们现场他有一个巧妙的比喻，他说呢，台湾哪有挑衅中国，是中国来挑衅我们，中国像是一个强盗一样，美国是台装保全系统的。那结果呢，在台有一些小粉红或是蓝营的人说，不行啦，装了这个保全系统的话，那强盗真的话会冲过来。这样的逻辑会被死当啊，如同呢蒋万安他讲说齁，中国打过来谁会投降，签这个不投降承诺书很白痴啦。他忘记了齁，刚刚于晓老师有分享贵党到底有多少人是亲共的，我们先不讲敌我不分的退将吴思怀，我们就说洪秀柱好了。他在二月份的时候他去了中国，他在帮腔中国的触统论，而且呢他还说中国梦不能够缺少台湾。那如果蒋万安他敢签的话，拜托几雷不要废话一大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